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冇既定嘅话题，但系有既定嘅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喂，阔别几多年嘅天外有天啊？ 诶，又系呢个节目嚟噶？ 梗系啦，喂，你当流噶，但系俾人用咗个名，但系嗰个节目好受欢迎嘅人哋， 人哋点解佢噏乜噏乜卡？ 嗰个迷米嗰个节目啊嘛，啊快必嗰个 迷米啊， 系就系叫做诶天外有天啊嘛，不过你唔听噶呢台， 点解？ 即系阿苏若元嗰个台啊， 系咩？ 好受欢迎啊！一亿个点击啊，人哋 唔捻景， 系啊， 播咩噶？ 即系都系讲政治嗰啲啫嘛。 哦，讲政治，讲政治系真系多人中睇嘅。 网台啲人多数听政治嘢嘅， 系嘛？因为比较敏感啊嘛，嗰啲 即系比较 平时嗰啲政嗰啲大气电波唔准用啊， 封晒口啊嘛。 系啊，嗰啲全部俾封晒，根本唔 keep 准讲。 即系所以咧，即系中意好此道者咧，就捐晒听网台咯。 正路啊！ 咁但系我哋呢啲咧，表面上咧就系一个冇俾人禁嘅呢啲空间啦。但系冇俾人禁又唔等于有得听。即系嗱，因为我哋天外有天咧，即系原本我 create 呢个节目咧，就系人外有人咁解啊嘛。即系专就成日揾一啲咧，即系大家鲜为人知嘅行业啊，或者有啲朋友做嗰啲行业系。唔係人都有機會接觸到啊，即係例如閣下咁樣做 sound engineering 啦。 哇，嗰啲其實而家好多喎，可能講緊一個花盆地， 但佢唔敢話自己係做 sound engineer 啊嘛，佢可能自己做飯 show 嘅咁樣，做堂會嘅咁樣。 都唔係啊，即係講翻我，即係叫我諗早十年八年咁樣，個個都話自己做演唱會㗎。係 嘛？嗱，介紹下，不如介紹下你自己先。嗱，我就叫探長啦，即係我就呢個節目嘅 host 啦。咁咧，隔離嗰件咧就係肥文啦。 系啊，其实应该有啲人知我系乜水啦。以前 有听开又实知，但系问题 我谂讲错嗰个， 不停咁样有新嘅客源噶嘛，即系呢个起码做唔做得到一件事啦，呢个系一个愿望嚟噶嘛，即系多啲人听到我哋嗰种声音啊嘛，希望。 咁啊，梗系希望系咁啦。 系啦，你系做咩边行先？ 做啊，即系音响鼓励咯，搬喇叭咯。 咁唔好彩。 系啊，啲人成日都系咁讲，细时弹吉他，大时搬喇叭咁样。 哦 ，OK。即系你系做啲演唱会嗰啲 上下嗰啲嘢啦， 咁你嘅岗位 去做 咯，做啲乜嘢啊？即系 做 panel 咯 ，panel 即系 控制咯，控台咯， 即系咧就将一啲好多唔同嘅声音嘅声源就 mix 埋， 系啦，冇错啦， 俾翻各人听咁样啦，系咪？ 即系其实都系等于一个厨师咁上下啦， 系 啱唔啱先啊？咁就厨师咁啊，咁啊好多唔同嘅食得嘅嘢，将佢点样夹埋一碟好好食嘅嘢， 系 咁啊！睇你个本事、手艺同埋方法咁样咯。 系啦，讲起音响工程师咧，即系呢啲当然外国嘅概念嚟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人哋有制度、有根、有强嘅国家咧，即系譬如搞开演唱会嘅大国咧，即系例如最早啊美国啦， 因为胡 士托之后， 胡士托有啲啊，经 即系啲人原来听音乐可以喺个草地嘅。 系啊，高潮。 咁于是乎咧，就发明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啦， 啊、 就俾人哋周围 check 啦。 系啊。 佢以前拎个钢琴出去 tune 都 tune 到流血啦，又落雨、 啊、 又打雾。咁第日已经走晒音啦，咁后来又要整咗部电钢琴啦， 系啊，先七十八十嗰啲啊， 系啦，例如 mixer 嗰啲嘢，所谓 mixer 嗰啲嘢咧，即系以前喺个录影厂嗰度咧，即系 BBC 啊或者电台咧，顶你成个衣柜咁大噶嘛要，咁但系后来点解又可以 portable 咧？都系原因一啲音响，即系演唱会大国咧兴起咗，就令到咧你呢行咧，哇，好鬼多嘢玩喎。 咁啊，其实可能系咁样啦，即系而家中国人嘅世界都系跟住啲鬼佬走嘅啫，老实讲，即系冇乜创意，即系好不幸地，我哋呢个民族真系冇乜创意。咁啊，但系就跟住去行，咁人哋搞咩佢搞咩咁样。 但我觉得最不幸咧，你个行眼见咧， 系 都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咧，即系其实系做孤呢嘅，点都要 啊，梗系当然啦， 即系应该咧做衫嗰度有唔使拎嘢，唔使托嘢，只系噶嘛，即系你留翻啲精力。on panel 嘅时候啊，即系交足100% 嘅精力系交俾你个客噶。 而家都有嘅，因为咧唔知点解咧，市面嗰啲咁嘅音响公司咧，好捻多架撑，但系啲人咧就 可能比较争少少啦。咁好多人嗰啲导演啊、成啊嗰啲都自己带生 啊，演唱会导演、 演唱会导演啦、啊，自己带生 end 剪咁样。咁嗰啲就去到指手画脚 嘅 啫。 哦，即系话你先系特别 cheap 嘅，你要 梗系啦，屌我哋人心欲做咗自己帮，因为我好少出去帮其他公司捞嗰啲咧。 系， 因为可能我个人比较衰鸠家，人唔中意请啦。 系， 咁啊自己公司嗰啲咁样，其实我都唔使点搬嘅。 系， 咁但系有时都即系尽量都落手落脚，等啲手足唔使太辛苦。 但 系 你入行嘅时候咧，都系搬嘢开始噶嘛。 要咁个个都系噶啦， 但我就觉得其实咁样就唔系好妥当。我觉得搬就留翻俾啲有兴趣搬嘢嘅朋友搬咁应该。有啲人真系唔 系 好中意用脑噶嘛， 系 但最惨就系咧，即系我唔系介意咧，嗰啲人因为搬嘢就唔做到音响啊。我就系最介意咧，就系搬嘢嗰啲人，佢原本系天分净系搬嘢，但系又做咗音响啊嘛。我真系见少呢、 哦 okay, okay, okay, 个，系系系，即系唔知点解搬下，突然间搬咗变咗音响佬咁样。 音响师，系自己又开翻一间咁样咧，就即系嗱，我见到啦，眼见啦，我咁多年啦，我都叫嗨住边，你嗰行都捞咗， 系成日都同埋成日接触住啊嘛。 系啦，我见到咧个情况咧，就系笑死人。即系我觉得好多音响佬咧，即系唔好咁难听，好多生 engineer 咧， 点系音响佬乜所谓？ 佢都系咧当水电咁样做音响噶。 其实唔系，系好多老细咧就当你个电器仔咁使嘅啫， 即系佢哋系政府博埋有声就 O、OK、K。 系啦系啦，红色线、黑色线博埋喇叭响噶啦嘛，搞鸠 嘅。即系呢个， 屌你嗰啲咁啊湿鸠嗰啲咁啊中式酒楼夜总会嗰啲乜撚嘢咧，咪搵个嗰阵时嗰间叫乜撚嘢啊？好都好出声嘅。No， 有一间叫乜柒嘢？即系搞好多间喺 Mega Box 嗰度有一间顶楼嗰间叫做 通理。 no， 唔系嗰啲酒楼啊，中式酒楼夜总会，佢啊自以为自己好捻多间咁样、 啊， 有一次揾我去倾过，叫我帮佢搞啲咩音响啊，点样成啊，点样可以间开房乜七七咁样，搞到好似好复杂咁样，咁啊讲大轮，咁嗰啲友仔又喺度几夹夹咁样，跟住我发烂渣，因为嗰次因为黑妹定唔知阿蛋嘅关嗌我去同佢倾啫嘛。 但你点样可唔可以讲翻嗰个几夹夹嘅过程啊？ 几夹夹之后，哎，我哋平时咁乜乜七七乜七七咁样，哦，你咁你咪佢系咁噶啦，搵落嚟托柒。 系啊， 我真系咁同佢讲，搵嚟托柒啦。我话俾你听，咁样得啦。系咩系咩咁样，即系讲嘢大轮听咩咧？跟住又唔搵你啦，佢照做咗。 系，咁你扇佢啊嘛， 屌！咁问题咁咧，即系我个人如果系咁捻蛊惑，我发捻咗好捻耐啦，啱啱先把口系咁捻得，好捻，即系好过而家好捻多啦，啱啱先啊！即系问题而家成日都仲系嗰个，哎呀，屌以后冇捻搵我你把仆街，我都系日咧咪屌捻紧人嘅。 我其实已经进化咗啦，因为好多 friend 咧成日都问我买咩好买咩好咧，即系佢其实心目中就想买嗰样嘢嘅，就借你把口啦，就令到佢更加增强信心。 我呢个世界好捻多呢咁 嘅，系唔会笨柒啦咁样。咁我而家全部咧。佢话啊，买边部相机好咧？我话唔好买单反咯。 佢即刻 唔系， 即刻碌 捻大张。 Full frame 又点一点？ 我 full frame 啊，诶好啊，我 full frame 啊，咁买5D 啊，即系全部咧清一色，全部叫买晒5D 咧，咪得噶啦。咁跟住话，但系点解你唔用5D 啊？我话你 冇咯， 唔系你买咗唔使问我啊嘛。 唔系咯， 即系唔系话5D唔好，但系有啲嘢比佢更加好嘛。 当然啦，啲人就硬系一波波。即系嗱，其实你讲翻我哋僆仔入行咁样，见啲人用嗰啲 sampler 咁样啊，或者啲琴咁样，个个唔系嗰阵时咩 S 五十啊。S 五十即系唔知 Roland 乜 嘅， 跟住 S 五十 Roland 系冇错， 系啦，跟住 S 一千啊，阿 Kai 啊，乜乜七七啊咁样，全部咧窝蜂买，个个死唔捻折咁去买 嘅，系啊冇错。 咁但系你嗰阵时喺增幅咪搞部咩？Ansonic sampler 嗰阵时阿 Barry 试嗰个琴咧，弹啲 bassline 俾我，嗰啲屌啲唔同嘅 tone 有捻晒嘅， 同埋好前卫嘅嗰阵时嗰个 sampler。 咪咯，嗱嗰啲人傻閪个个冇捻人用噶喎。 系 第一件事话唔系 John Mitchell 啦，收尾啲人讲翻开话啊咁样。 其实佢哋都唔系用 John Mitchell 嘅，我见到。 唔系，系用如果用 John Mitchell， 佢用翻 GM 嗰啲声咧，即系你佢知揿边个 position， 揿边粒 A， 譬如一咁一定系嗰个声咁样啫嘛。即系就咁解啫嘛。 唔系噶，我见到用 DD 一千啊 ，SS 一千， 入边 sampler 就唔同，我讲即系又讲翻而家即系你，譬如你 Ansonic 其实 General Media 系好后期先流行噶啦， 即系收尾 Ansonic 有 Synthesizer 出噶啦嘛，就唔系 sampler 噶啦嘛， 系 咁啊之后就啲友就话系诶冇 General Media 唔捻掂。 嗱头先讲紧咧，即系大家听众咧又可能迷失咗 sampler 咧呢个有少少通识啦，就系咧啲琴咧，我哋咧即系有时一部琴想好弹好多声咧，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咧就系佢弹乜似乜。我要钢琴声，佢好似钢琴； 我要 violin 又好似 violin， bass line 又好似一隻 bass 咁样弹。咁点样嘅技术呢？嗱，讲我哋讲紧嗰阵时系八九十年代啊，你要用呢个 synthesizer 嘅手法咧，即系电子合成一个好似钢琴声咧，就真系唔系容易嘅。 啊，呢、這个事实啦。 系啦，咁所以咧，后来发明咗 sampler 咧 ，sampler 就用 PCM 个原理咧，即系录低落啲，即系取样啊。即系录低 哇，采样你都识啊？咦，好大陆啊呢个术语，屌 系啊，咁即系 唔好多人识嘅啫。 即系 sampling 咗一啲声，因为全部声咧每粒 note 咧用一个真钢琴录咗落去， 根本就录咗落去。 即系嗰个琴键就 playback 翻录内嗰个声咁解啫。 类似啦，系啦。咁但系啲玩得田大细力嗰啲佢点样？其实可能录几个嘅喎， 唔系有啲 sample 好大，即系一个声，譬如要嗰阵时啊。要成五 Mbps 一个声嘅， 哇，好多人惊喎，五 Mbps 嗰阵时 要捞几只碟噶， 系啦，滴滴嘟嘟，你嗰阵时你嗰啲琴，哇，我记得第一次接触嗰部 Mirage， 全部捉几只碟， 系啊，冇错，滴滴嘟嘟嘟嘟嘟嘟，即系咁，所以咧，其实你谂下嗱，你就咁 play 一个录音掣嗱，嗱，幻想翻卅年前先啊，你搵录音机录一个钢琴声，噔，嗱，揿咗 sustain， 系啊， 有佢好长，佢真系 流失， 如果低音佢死唔断，你真系半分钟都得噶嘛，啊，咁冇咁夸张，十五秒肯定有。低音喎， 唔知唔知， 应该有啊。 我冇认真计过，冇试过。 咁咧一啲好蠢嘅 sampler 咧，就最好声嘅，因为佢唔识得将个尾系咁 loop 系咁 loop。因为啲好精嘅 sampler 即系日本出嗰啲 Akai 嗰啲咧，好好精嘅， 资源细啲。 当一见到佢差唔多，即系嗱，譬如半成五成人都唔会弹咁长嘅时候咧，佢就偷鸡啦。喺最尾嗰度咧就整个 loop。就将最尾个 loop 咗就减低资源嘅。 哎，咁聪明啊，其实都系。 咁越高音咪越用得少啦，因为你高音最长命，咪顶窿你一秒。 短好多嘅。 系啦，咁于是乎成个琴键88个 key 嚟讲咧，咁譬如你五 Mbps 嘅琴嗰阵时好劲嘅，而家当然唔止啦。咁人哋逐粒音去落噶嘛。咁有啲重精嘅方法咧，就系咧分开几 part， 即系最低个 octave。 即系分几组 octave 去 跟住隔隔第三 octave 攞拍咁样咧，中间拉匀佢咧又 OK 嘅。 系啊， 咁于是乎咧嗰阵时咧，即系好易呃嘅啫嘛，啲人咁讲。咁咧突然间有呢个采样器嘅 时候，其实突然间似咗好紧要。当你就算你唔系逐粒音去 sample 啊，咁咧其实都已经系啲日本仔已经系似得好紧要。 所以其实一个革命嚟嘅，即系电子音乐，即系后 来革命。你大我唔知啊，我记得你嗰阵时你好早要玩 sampler 噶啦。 系嗱，我当年有得捞嘅原因咧，就真系绝对系关 sampler 嘅事。 系啊， 你谂下嗰阵时，我见到啲哥哥咧，即系啊，做开 musician 嗰啲咧，即系嗱，我自己我就真系唔怕丑嘅，即系我乐理又渣啦，即系我净系靠到耳仔嘅啫，即系个客有啲咩要求咧，我就尽量自己做。咁譬如要你模仿一首歌咁样，即系对我嚟讲模仿唔系好难嘅，创作反而要嘥少精神。 不嬲，其实呢个世界应该系咁样。 系啦，咁于是乎咧，嗰阵时再加配合埋一啲咁嘅 sampler 咧，即系好象征度高嘅琴咧，加埋 midi 咧，即系可以分开200次嚟弹。 系啊， 即系变咗我系等于请咗10个 musician， 即系将个时间浓缩。咗 嗰阵时啱啱 sequencer 嘅早期， 将时间分散咗，即系你原本以前咧，譬如你揾 musician 嚟弹，可能一条 track 佢弹晒一条 track， 咁有咗 multi track 咧，即系可以俾四件组合嘅，你咪分开四次录咯，或者叫佢哋一次过玩，但系人手又唔简单咯，要揾四条友啦， 同一时间啦， 揾个 multi track 录音机啦，哇，嗰阵时边有钱买啊 ？multi track 录音机讲紧都慢慢声嘅，但系嗰阵时 可能唔止添啊，嗰阵时 可能唔止啊， 系啊，我哋啱啱开始斗呢啲嘢嗰阵时， 系啊，可能几廿万嘅。咁我嗰阵时搵得到几千蚊咁样，点搞啫？咁于是乎咧 ，sampler 咧对我嚟讲咧，就真系揭开咗我人生嘅一页啊！ 一个 sampler 啦，一个 sequencer 啦， 系啊，冇错。 你记唔记得第一部 sampler 系咩啊？ 第一部 sampler， 我嘅 sampler 咪 EPS 咯。 梗唔系啦，卡斯奥啊， 我 你啊， 咦你记得嘅点解？ 我梗系记得啦， 我知啊，我知啊， 你咁夸张？ 喺百老汇买， 我唔知你边喺度买。嗰阵时咧就点样啊？你隔篱屋咧嗰只癫狗咧，成日就系咁乱柒咁吠噶嘛，由朝吠喺度玩噶嘛。你又唔夸张，你就 sample 咗把声落去，跟住咧就点啊？我同你最捻兴啦，冇钱啊嘛，扑街话下午茶时间攞去食下午茶平啲啊嘛， 十蚊。 今日下搵块 pick 定乜？似捻住佢就咁啊！攞你把声吠翻你个冚家富， 系啊，冇错冇错啊，好记性啊， 好记性，我成日笑到呕咁仔，点会唔好记性啊？即系呢啲嘢，呢一世都唔会记得嘅 get 嚟嘅啫，实在太好笑啦！跟住系咁吠咗我哋好，即系饮茶行街，个人孖大轮，跟住走翻上屋企，哇！ 原来狗系唔会声沙嘅，话俾你， 因为个琴喺度吠，佢喺度吠， 佢喺度吠啊嘛，斗吠啊嘛，原来狗系唔会声沙嘅，发哥，死未？ 哇，你唔讲，直头唔记得咗呢个琴同埋呢件事。 嗱，所以话咧，我就兜一兜你啲 EPS， 我 ESP 定 EPS 嚟嘅，系啦 ，EPS 我梗系唔系啦，吉斯我靓仔， 嗰好似叫 SK One 啊，叫 哦咩 model， 我真系冇 ，sorry 啊，同埋我最记得嗰阵时好笑嘅。即系嗰阵时我哋已经讲噶啦，哇！知话有只你好似有养猫定系录咗只猫声啦， 系咁扮嘅， 自己扮嘅，喵喵喵咁喺度就弹只歌出嚟。 系 系，而家咧有只猫，即系叫求有把声唔系哑嘅都识唱歌啦。 喂，嗰阵时我记得咧，佢原本送咗一柄录音带，仲有 cassette，CD 都未有啊。嗰阵时 我唔记得，嗰阵时啲琴都系啲声都系用翻个 cassette。 嗰啲就 sample 嚟嘅，唔系直头系 sample 嚟嘅。 系咯系咯 ，audio 咁咧就又俾你 play 录嘅时候，即系 sample， 即系 sample 啊，自己玩嘅咁样。 系啊系啊， 啊几过瘾喎嗰阵时。 系啊，所以变咗你嗰阵时完咗啦，总之唔系哑都唱得过啦，或者猫都唱得过。而家已经一路系咁啦，而家。 系系系，而家又第二种玩法嘅。 啊，咪而家梗系再升华少少啦。 系咁，于是乎嗰阵时咧，即系未职业嘅时候已经。即系穷有穷玩啦，即系嗰阵时最紧要你唔怕自己穷。 唔系穷有穷玩就系变咗就系、是、诶，即系开自己嘅路咯，啱唔系啊？开发自己谂嘢嗰啲世界咯。即系呢个世界唔系有钱得嘅，系你谂到嘢先系得嘅。 以前个世界咧，即系唔系开口就有得食嘅，真系。 系啊， 即系靠你自己咧，即系用一啲另类嘅方法。同埋我哋以前我仲谂翻转头咧。我系真系好唔怕丑，或者好大胆啦，是但点讲都好啦。我系专系揾一啲即系穷人救星嚟满足到自己嗰啲欲望，但系又唔系相距太远嘅。 系啊，即系第一件事有份玩，又或者做多呢嗰样嘢先啦。 系， 即系我哋即系有时做嘢，我成日觉得即系做到嗰件事出嚟啱啦，就得噶啦。唔好理个过程或者用啲乜嘢咯。 喂，但系个过程我反而 enjoy 喎，以前 开心啊。 系啊，因为个过程，因为你 自己谂出嚟噶， 谂出嚟嗰个方法咧，即系就会令到你更加对你嘅嗰个事业了解啲。 系， 即系 in case 有好多嘢变得通嘅时候咧，你有咗嗰个经验之后咧，当你第时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即系逻辑上面咧，你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咯，真系。 希望系咁啊，不过事实都系咁嘅。系，你讲好似讲翻演。演唱会咁样样，即系我哋一路跟住人行啦，跟住行下行下咧，真系攞个真系谂嘢咯，谂啲嘢呢个世界都唔会做嘅嘢出嚟，只系中国人会做嘅嘢，几卵劲啊！中国人你冇，即系所以即系自从粥粉面饭四大发明之后啦，冇发明咧就 都未必系佢发明的。 屌扑佢个臭街四面台仲咪香港特有以前？ 哦，系四面台咧就即系讲紧红馆啊。即系香港人好 proud of 自己咧，起咗个红馆咧，仲有建筑工人仲话：，我有份起嘅，人工仲即系嗰阵时咧，好 proud of 自己有个红馆。但红磡体育馆咧系有体育噶嘛，大佬。 冚家富贵、啊。 几时开始变咗嚟搞演唱会嘅咧？ 唔系咯，屌变咗音乐厅啊！ 系啦，即系嗱，香港因为事实就冇一个正经嘅音乐厅嘅，当时仲。 其实又唔系冇嘅，即系问题嗰啲大明星。嗰啲咁嘅 production 覺得揾錢唔夠， 係 即係你話好聲嘅地方咁樣，其實有㗎。 即係個賭檔得嗰幾百尺咧， 係啦，就攞唔到水，攞唔到幾多水咁解啫嘛。好嘅地方好多，即係好簡單，以前咁因為離舞台都咪坐好多人嘅啫嘛。 係即係我第一次睇演唱好都係離舞台， 係嘛？我就未嗰陣時咧，就行過入去，唔知跟啲前輩跟以前嘅老細啊，升行過入去後台剩啊，睇嗰啲咁嘅器材嗰啲嘢啫。咁啊，嗰陣時好似話就嚟拆㗎啦，啊，咁就啲咁啫，即系好似嗱，你求其噏一个啦，荃湾大会堂好啦，好声噶。 系， 沙田大会堂好啦，好声噶。 荃湾大会堂、沙田大会堂系 其 实个赌 冇 咩？ 喂，好耐噶呢啲。 早过噶。 中环大会堂，我相信早过。 中环一定早过。 咪咯 ，OK 噶，啲声完全冇问题。嗰啲地方系设计俾你 for music 噶嘛。 系，我嗰啲音乐厅所谓。 系啦，冇错啦。完全系做得噶嘛？ 哦、okay, 就系个赌档太细， 系啦，冇错。 譬如嗰啲大歌星，嗱，我记得嗰阵时咧最巴闭嗰度林家祥咧，就系谭咏麟，要开100场嘅，即系好牙刷嘅。嗰阵时真系抵到牙刷，因为嗰阵时真系有咁多人睇，睇极都有。即系以前香港嗱，而家啲人话乜都靠大陆，靠自由行。你快啲，唔可以死啦！你谂一个歌星开100场演唱会都一路系咁有人睇嘅， 系咯嗰阵时 边度使靠自由行啊，大佬？ 哇！仲而家仲嗰边度嗰条柒咕碌仲喺度讲话，就话香港冇噶啦咁样，乜捻嘢冇啊？即系你仲系咁样就 冇啊？ 啊，嗰个乜捻嘢？ 议员定乜柒嘢嚟噶？屌啊，唔出嗰 香港冇乜嘢先。 咩即系仲佢话仲叫梁振英同大陆嗰啲人。 冚家铲郑耀堂啊嘛。 系嘛？即系唔系郑耀堂。 郑耀堂今日我听到 郑耀堂有讲过类似嘅嘢，有讲啲新闻。 佢话要扩大自由行啊嘛。 唉， 咁仲冚家铲啊呢啲？ 梗系冚家铲啦！你谂下嗰阵时我哋经济低迷，冚家富贵，令沙井乜嘢个个扣人工。 系 啱啱先，咪扣人工咯！屌啦，升安闪几捻开心，大家屌香港人个个相亲相爱， 的士佬又好笑容，又唔兜路， 同埋最紧要仲有一样嘢系点啊？晚晚依然大鱼大肉啊！ 系，因为啲嘢平咗啊嘛， 咪咯， 通缩几好啊！ 咪系， 通缩净系啲揸住几层楼嗰啲人扑街啫嘛，揸住一层楼嗰啲人全唔卸嘅， 冇事噶冇嘢， 因为自己住紧啊嘛，卸咩 住紧怕乜捻嘢啫？ 咁咪就系咯，所以即系所以咧， 屌咧你班捻样嗱，自由行继续劲好以前咁一路系咁，一又系咁落嗱，你话我话你我黑心到啊，你屌你嗰啲药房执捻晒，咪有家执捻晒，你真系做紧嘢，药房有药剂师有成嗰啲街坊药房，好似我楼下芜湖街嗰啲咁样嗰两间，冚家富贵。屹立不到几廿年啦，啱啱先人哋真真正正做药房噶嘛，唔系话入到话买啲包扎伤口嘢都冇嘅，只系得正啊嗰啲叫乜嘢，嗰啲叫做嗰啲叫做啊屌噏唔出店铺， 屌你系咪濑咗嘢啊？你汗之来症啊顶， 唔系啊啲人成日嗌我买，成日嗌我买， 即系嗰啲护腕嗰啲 护。活络油啊屌！ 哦，活络油， 真系活络油啊，奶粉啊，屌啲白花油嗰啲咁 水货佬， 唔系有啲药房系全部都有啲，俾买啲正经少少嘅药都话冇噶。我听到有 讲，哦，绝对系啦。我嗰阵时有只猫咧，我未带佢睇医生整个太空罩之前咧，我买过咧类似包住个水晶梨嗰啲绷带啊。即系包住水晶里咧，啲人日包即系扎完绷带，日包住个头，有个有少弹性嘅，有个网咁嘅弹，即系嗰种绷带，日扎膝头哥啊、手踭啊、头啊，咁嘅几个 size 就 系 咁样分嘅啫。咁问我，咁我度只猫大概，我话扎膝头哥啦咁样，咁就啱啱扎住阿虾饺个肚，咁佢唔使舐咁样。 系 哦，你知唔知搵呢个罩咧？我搵旺角啊，旺角最多药房噶啦，我搵咗成。几次嗰阵时候我内疚咧，间间都问，问云都冇啊，仲俾人笑啊，仲话赚咗几多钱啊呢啲咁同我讲。 唔系咯，呢个世界边有人买呢啲嘢噶？点解咁样买活络油噶嘛？吴家铲 系咯，有时入医院啊嘛。 咁傻噶你？ 排街症啦嘛。 唔系咯，跟住有冇俾人屌两句啫嘛？屌两句。 冇，佢耻笑我啫。 哦，耻笑够死啦！你话屌你药房冇啲包扎伤嗰啲嘢买， 真系好笑。 又或者我讲紧你即系多多少少都药你噏得出嗰啲油噶嘛？啱啱先啊？即系嗱，即系抗生素当然唔可以乱用啦，啱啱先。但系你买抗生素系买到噶嘛？但系嗰啲地方系买，即系而家嗰啲只， 嗰啲冚家铲， 即系集中咗就系，喂，真系得捻罪讲，我拍捻烂手掌添啊！你铜锣湾嗰个药房，而家屌你啊，劏唔捻到大陆客，劏我劏价，你话冚家铲执笠啦？ 高登大药房啊嘛， 嗰间叫乜捻嘢？ 其实嗱，佢咧高登大药房， 喺咁捻邪门改个咁嘅名， 唔系佢谂住高登， 抹黑人喎，屌！ 直头系啦，高登仔应该走去搞佢啦。喂，嗱，仲 包冚家铲啦， 我都系咁嘅，佢哋咁 Q 贵租咧，就。注定要劏人噶啦，劏咁多人都交唔起租啦。咁唔该你咧，你就去搞你个业主啦。 系咯， 即系你又唔好搞其他嘅事。 冇错， 即系你一系掠到佢减租啊，又或者放屎猛啊，你自己用你自己方法咧，就搞翻你业主。你唔好搞到我哋。 唔系咯，同埋有另外一样嘢，你嗰班游客戆捻鸠鸠啲咁啊，铜锣湾最捻贵租嘅地方，你走去买嘢，你走去买嗰啲，佢唔锯你锯边捻个？佢唔锯你根本冇捻办法生存嘅，边捻度有人行买嘅药房？一个正常人即系游客冇得办法啦。但系游客你立用个脑谂下，啱唔啱先啊？ 系咁啊，游客唔同，你又唔体谅人，因为佢得嚟得嗰两日，咁啊住间酒店就喺嗰度，仲要去埋嗰啲戇鳩嘅三碌拎啊，去埋啲戇鳩嘅山頂啊，咁啊梗系喺嗰度出入噶啦，唔通屌同你去大埔買啊？我知道有啲水貨客就專去元朗啊、上水嗰啲買嘅，即系咩都有得解嘅。 咁啊系，但系即系我话冇听你咁撚樣，你屌你經營不善，你經營唔到，啱啱先啊？你又去走去鋸人？你鋸唔撚到大陸客，你即係你根本屌你已經立心不良喺度搞，你咪留翻俾佢開名店咯。隔離咪 LV 成啦 ，LV 成都不留得，卡拉卡拉都係嗰啲咁樣乜咧，賣太子鐘錶咁樣，屌你咪全部賣名錶咯。 唔係，其實呢個共業嚟嘅，即係整定會發生呢啲嘢 嘅。黐撚線嘅，以後咪大家咪屌咧，就係成家成條街咪繼續即係除咗名店名錶之外，乜撚都冇咯。 係我以前 唔使食飯咯， 我以前住銅鑼灣噶嘛。我就系重游旧地咧， 系点啊？ 就陌生到啦，呢度以前系咩嚟噶？直头唔记得咗， 系咪？ 不停咁变， 不停系咯， 变晒旧有嗰啲铺 冇晒。死唔撚切咗，咪有啲名店开得起就开咯。以后大家就只可以屈臣氏啊、万宁啊，即系啲平啲地方，即系啲商场、领汇啲商场，就全部得呢两间嘢。 系 啊，跟住咧，铜锣湾嗰啲除咗名店或者广东道，除咗名店之外，乜撚都冇。 而家名店都开始撇噶啦，等天收啦。 撇啊，正常啊，等天收啦，包唔加产。 喂，呢一节咧，好似即系又系，不过我哋一贯嘅风格咧，就系讲讲下就讲第二样嘢嘅。咁冇所谓啦，即系证明我哋呢个节目 切身嘅，其实啲嘢引申落去咧，好多嘢啱啱先。 就唔系罐头嚟嘅，喂，斟杯水，下一节继续。 好嚟嚟好。 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wo 立场。 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冇既定嘅话题，但系有既定嘅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喂，正话头先咧，即系我哋一贯咁样餐艇啦， 餐到好捻快， 餐到果洲群岛啦已经， 好捻惊。 咁啊，翻转头啦要， 餐唔翻唔够，你餐翻转头。 正话我哋讲红馆啊嘛，讲到好 高兴。 喂，红馆咧，即系唔知我哋嘅听众咧有冇去过嗰度听睇 show 啊？我谂多数香港人红馆都系集体回忆嚟噶啦。 咁啊系， 你有冇睇过？ 我梗系有睇过啦， 即系唔好计做嘢。 特登去睇嘅， 你应该未入行嘅时候应该睇过啦都。 我其实特登去睇嘅就真系睇过一次咁多咗，睇咗半场走鸠咗。 我睇 David Copperfield 咯，试过 系咪？我嗰呢间好睇啦。如果人哋点解哇飞得咁捻劲嘅？ 同埋我俾钱咧都未睇过嘅。 我都唔系俾钱， 我俾钱就系睇 David Copperfield。 我俾钱，我好多年前同埋希伦嗰阵时走去睇AC 我打 Robert Tan 咯。 哦 ，AC 开唔同嗰阵时， 哇好掂啊，哇好 捻 震撼啊！ 嗰阵时 Mao Seven 噶嘛 ，Mao Seven 我唔知边个搞啊，希伦佢都话 Robert Tan 咁睇下先啦。我仲记得用咩喇叭添， 系嘛？ 系啊， 喂，以前咧香港佢请到好多劲人嚟嘅。 其实应该一路都有。 而家咪 Maroon Five 咯，即系算唔算劲啊？ 冇乜快算劲，即系呢个音乐圈嚟讲，即系啲嘢 好 听，卖 到钱，同埋嗰度有把声好特别嘅， 系啊，即系同埋成件事，佢啲嘢好易听同埋好韧咯，即系你，即系香港啲流行音乐真系要谂，即系要谂下咯，即系好容易，即系人哋啲嘢结构唔复杂啦，就点解唔好听 咧？唔系，我觉得香港嘅 musician 咧，或者编曲嗰啲咧，好多压力噶。即系香港做即系 under 一啲淫威底下咧，就必定要做奴隶先搵到食嘅。嗱，做一个奴隶。佢編曲嘅時候，梗係唔可以太少嘢，太簡單啦。又唔可以俾人話你喂，屌揸油攤啊你。 係咯，都唔撚夠物質質嘅。 我覺得香港就係成日都要講夠唔夠膚啊。即係喺音樂層面，我覺得好膚淺啦咁樣。但係喺打工層面，可能真係有咁嘅需要都唔定。即係我咁樣分析咯。即係我都係充滿。 當你覺得好夠膚，就可能會好撚膚淺。 我都係充滿諒解嘅，其實。嗱咁講紅館啦。嗱，紅館嘅特色咧就係四四方方。 系啊， 咁咧唔坐四面就蚀晒桌喎。 系， 咁咧变咗咧，佢哋咧嗰个镬形嗰个位咧，就个喇叭就喺中央个标出去，咁出到嚟有咩效果啊？喺个 唔系你就 系讲 最捻简单样嘢，你嘅四面台四面嘅唔同 reflect 啱唔啱先？啲声弹翻转头， 系 就四个唔同方位弹翻转头咧，就一味炒乱，一味炒粒粒乱，跟住仲有咧。佢譬如四面嘅正面啦，跟住仲有一个侧跟有两解细细地嘅，即系仲有四解细细地嘅，再补啲声落去添。 哦，即系你话个角落头有几解？ 系啊，就乱上加乱，哇，简直乱象横身啊！真系搞唔掂。 具体啲解读下先啦。嗱，音响咧就有线性噶嘛，即系个喇叭喺度响咧，佢就唔可以好似一个球体咁样周围都响。其实理论上得嘅。 有啲咁嘅喇叭，但我就系但喺演唱会世界用唔到噶嘛。 系啦，因为咧佢哋嗰啲音用嘅喇叭咧个 power 比较大咧，佢系讲射程嘅。 系啊， 咁咧即系要由 A 同埋 B 咧就经过空气传递嘅时候咧需要少少时间嘅。 系啊， 咁兼夹咧所有咧物体咧 撞到巨响嘅时候咧，就会弹翻转头。 系啦， 除非咧你系一啲好吸音嘅物料啦。咁人都算系啲吸音嘅，但人以外咧，嗰啲凳啊、埲墙啊， 全部硬嘅。 嗰啲诶咁嘅装修啊，嗰、那个建筑物全部硬嚟噶嘛。咁于是乎咧，就弹翻转头， 乒乒乓啷。 咁弹翻转头咧，对面嗰啲人就听到弹翻转头嗰啲声。 冇错啦。 咁同时咧 ，directly。直接嗰个声又同时又听到咯，咁我头先正正讲过就系要时间去传送噶嘛，咁咪砰砰声咯，即系喺度屎坑咁咯， 系啦，冇错。 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大家喺屎坑咧倾电话都俾人闹啦，喂，听唔到你讲乜啊，好多回音啊，但系唔知点解俾几嚿水落屎不疲嘅， 系啊，即系啲人傻閪嚟啫，屌你！即系你正如我，即系我咁讲，我自己捞呢行，我宁愿唔柒做咯。 系， 即系我谂紧，我谂紧咧就屌本撇撇炮，日日喺度屌捻紧人。最 可惜呢个香港都系一个肥民啦、 啊。最捻多以后唔柒做嗰啲屌走去送外卖，鬼捻叫我有，鬼捻我叫电有电单车牌咁又送外卖算捻数。即系屌你嗰班捻样嘅就呃鸠你钱，你个个死唔捻钱攞去俾攞条颈俾人。 所以咧呢、這个就系共业啦，众人皆醉我独醒咧，好痛苦嘅，我都明白。咁但系咧，即系我又尝试下咧解读下嗰啲奸嗰啲奸商啊， 奸 商就系话 奸商咯。 喂嗱，嗰度咧个租又唔系特别贵， 啊， 交通方便， 啊， 就开几场爆几场， 啊， 咁我明知道冇乜料到啊，诶十场算啦，咁都系赚晒嘅，尽量 尽量赚，唔系即系又咁讲咯，即系你话 点啊？ 你话你要做嘢。你要赚钱都赚得其所先啦，啱啱先啦？你将为咗赚尽佢而再整啲好即系不捻之所谓嘅嘢俾人听， 呢、這个就系香港嘅制度问题啦。嗱、 啊， 而家好明显就系决策嗰个咧，觉得好闲啫，撞咪撞咯，唔通嚟屙屎咩？咁你屙屎都系要去厕所都系回音噶啦，咁唔通唔屙啊？ 吓，屙紧有电话你都唔听啊？ 系啊，冇错，exactly 就系咁啦。咁但系问题咧，你唔好当你啲观众系流先得噶嘛？嗱，长期系咁嘅时候，到啲观众真系好流嘅时候，咁你 而家事实真系好流咯， 变成一个共业咯。咁嗱，既然嗰啲人都流嘅，你仲咁好声俾佢有乜意思咧？咁你咪当俾鬼砸咯。 喂，咁唔系当然系可以。咁我而家好多时咧都要就范，咁公司接到嘅嘢我都要做，啱啱先啊？咁啊，但系即系有时即系啲个发疯鸠噏噏下啦，啱啱先啊？啲人唔敢噏咁， 唔系即系讲翻一个正路出嚟， 即系讲翻正路出嚟。 唔系因为有好多朋友咧， 即系好似而家我有几单嘢都话，屌你医馆做四面台，冚家富贵啫，又系死上加死。本来 QES 好好声噶。啊！咗 N stage 好好声噶，冇事噶。 N stage 嘅意思咧， 即系 单 边 单面，即系一向一。 系啦，系啦。咁你同埋，即系你有时你谂下，你即系屌全世界都系咁做，点解唯独香港要咁嘅吓？咁同埋你啲声响系可以控制得到噶嘛？ 系。 啱好似佢早几日去睇去即系喺医馆 Super Star 嗰度咁样，有啲 band 揾我过去，可能够够忙咁样，咁落到呢个台搞得几好、啊，我话呢个 band booth 都 OK 啊，窄窄少少，但系咦 mon 咩个位好卵松动、啊，咦三面台呢、啊，這个 panning 几好、啊，佢有 catwalk 伸出去，但系啲 front house 喇叭就唔会嚼到个 catwalk、 啊。catwalk 咧就即系个台个 shape 啊，即系 catwalk 嗰台有条天桥喺中间伸延出去， 系啦，咁样话啊唔错啊，扑佢个臭街，我翻到嚟一讲。 系 同第坛嘢呢度应该讲，唔系、啊、你四面台喎、啊， 屌赚快咗， 赚快咗。 嗱、啊，即系个投资者咧，或者个经理人咧，我哋老友嚟嘅。 哦，系啊，你识啊，屌 系啊，咁咧佢呢啲都系世界仔嚟噶嘛。 唔系，咁你又话赚钱，你一句赚钱， 唔同人拗，唔同人拗颈咩又？ 唔系赚钱咁样，你话赚钱，赚钱大捻晒啦，即系好简单，搵食啫。以前黄之华话啫，喂，搵食大捻晒啊，你真系搵食我杀捻死你都得噶啦咁样。 唔系唔系，即系嗱呢个咧就证明咗咧，即系人嘅取舍唔同，即系我哋咧仲系咁兜踎咧。就系、是、因为咧，有好多人，即系你唔，即系当呢个社会咧，全部都系堕落到咧，即系得过且过，差不多先生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呢有少少要求、有少少坚持嘅人咧，就好难去合作到嘅。尤其是即系我嗱，我你都好啲嘅，因为你起码有间公司照住你。我有时成日要出去搵啲客咧，你又由头讲一次同个客，喂唔系应该咁嘅，佢一来。当你说教，因为而家我嘅 client 咧，同我对口嗰啲多数细过我嘅年纪，咁当你系说教，佢系俾面你，下次揾大个咯。你咁多嘢讲，我老豆冇咁多嘢讲，咁点啫？即系未唯有接受呢样嘢咯。我接受意思，我并唔系话你要我整咩，我唔出声啊。 我咪就要搵个第啲客咯，成日都不停咁样去流浪，即系游牧民族咁样咯。 我知咁样，即系好似好话唔好听，即系叫好彩咧，即系叫点啊？我老细依家咧就点样咧，都叫做即系有一定稳定嘅客，同埋咧就点样搵得我啲客咧，通常都听我知笛嘅，即系唔捻你个用乜柒嘢啊，又唔捻你咩？即系有时好似跟住嚟紧呢几坛嘢咁样，话屌整个医馆四面陀，我都日日屌捻紧个导演噶。 我知道，我亲眼见到。 听日日屌捻紧个导演，咁点咗佢唯有唔出声嘅啫。 系 啱唔啱先啊？咁你话我都系嗰句啦。 佢都学习紧，佢学习紧，俾人屌完之后，当冇发生过， 系嘛？ 咁你有你屌我做，咁咧又能够令到啲 musician 又好舒服嘅，我算咯。因为 musician 去揾你噶嘛，好多时即系指定要揾你噶嘛。 咁唔系好少嘅，即系而家问题 musician 指定要揾嘅咧，就即系曾经都试过嘅，啱啱曾经试过嘅，即系除非好红嗰啲啦。 哦、OK， 咁就但系而家咧都比较少噶啦。咁、 嗯、 有好多时啲客咧，可能讲紧系搞，即系佢要搞嗰件事， 系 咁佢又點樣呢就信我就搵我搞嗰件事。咁但係佢啲嘢我唔認同 嘅。 咁、啊、但係呢佢唔認同佢俾我鬧。咁但係佢以前搵大家領撚過嘢㗎嘛。 係喔、哦、,ok。 又最簡單最簡單個道理，啱啱做完嗰壇華人呢啱啱先紅館屌呢一晚得一晚時間我要做過百個 channel 嘢。哇！黐撚線點撚咗？係啊，屌你點撚咗？根本成件事 mission impossible 嚟嘅，你都要幫佢做撚掂佢。咁佢唯一一樣嘢，佢知我以過往搞過，冇事，繼續揾我搞。佢知係難噶啦，日日俾我喺度餓緊噶啦，殺人噶，日日喺度 ban 撚緊你啊！打隻電話嚟我就屌，唔敢冇人敢打電話揾我噶，揾公司啲 sales 嘅，我聽撚啲 sales 同佢講嗰啲嘢，話加呢加落我就屌老母屌落去噶啦。咁点啫？都系我做。 系咁最尾 得你够货，你够货，你个人够货够硬净，你就可以屌人啦。 我知咁最尾都系咩话噶？佢不停加嘢。 唔系，即系唯一即系点啊？即系点样？我就中间我要即系点啊？要同翻 man sales 讲嗱，你有啲咩嘢？我个极限就去到边啦。 系 啊，你再搞咧就唔该啦，我就唔实做行啦。 即系我又具体啲讲俾听众听啊。咁话说咧，早排咧华人书院嘅旧学生就年年都搞噶啦，有 唔系年年搞，搞唔够搞 嘅。咁佢场音乐会咧就系、是。啲老嘢咧就聚舊，同埋 可能籌款咁樣啦，私人 show 嚟嘅， 咁巴閉 到俾學生仔咁樣啦。 私人 show 都喺紅館搞嘅，咁唔知點解咁多好嘅場都唔去，就要紅館 人多咯，又係嗰、那個， 係、哦、咯，即係同埋夠威啊嘛。 系啊， 系咁咧，于是乎咧，佢哋索要求多多啦。最惨就系咧，我眼见啊，就系佢哋嗰啲 musician 咧，就唔系全部 professional 嘅。 系啊，屌就只玩泥沙嘅。 系啦，咁啊，成日咧都系要俾面就不停咁样加 channel 啦，加呢个来弹啦，要加多部琴啦，加多两组吉他啦，加组包 啦。跟住咧个钢琴系咁 track 住出嚟，弹住出嚟咁样啦。咁我个衰鬼老细啊，走去搞整啲乜撚嘢。摩打落去咁样咧，一行啪一声，一开个摩打个台一 track 咧就啪啪声嘅。我话唔捻好在，哎，今次用啲乜摩打一定唔会有事。跟住屌到今次 jam 同上次一样 jam 得唔捻多。 系 jam 乜嘢 ？jam 咪咯。 哦 ，OK。 Wireless 嘅又 jam cable 嘅、 哦、即系佢个摩打发动嘅时候。 系啦，冇错。 咁、哦、流嘅喂， 我就咁流。 佢搵人推咪得咯 ，low tech 啲屌。 系啊，佢又唔系又懒懒叻啊。 系系， 即系屌。上镬已经领捻佢屌捻紧噶啦，佢仲系要咁样，仲系用翻嗰啲 陈歌。即系其实咧，我头先呢个情况， 其实个摩打佢如果唔装喺个台度，你揾 bell drive 或者揾即系好似缆车嗰啲原理咁样，啱啱先或者揾啲波箱啊，或者剩咧，就揾啲 wire 嚟拖佢咧，咁冇事咗，佢系要懒懒，即系可能成件事易做啦。 直驱， 屌摆捻落个台度扑佢个街，你直驱有以前啲唱片，啲直驱摩打唔捻正咁捻靓又冇事啫，啱唔啱啫？佢唔捻得啊嘛， 呢啲咧 唔加富贵啊嘛。 即系嗱，呢啲所有嘅嘢咧，即系嗱，香港人咧其实有个独奏噶。你曾经何时八十年代咧，咪成日自己赚自己打飞机。哇，香港人灵活多变啊，香港人执生力强啊。 冇嗰样整嗰样， 唔系即系其实咧就喺某程度咧。即系对啲一啲唔 professional 或者咧，连啲观众都得过且过嘅时候咧，香港人就真系几捻劲嘅。你睇下拍电影又系咁， 系啊， 做音响又系咁，哇，即系 whatever word 得就得，即系总之得就 OK 噶啦，就唔理个 quality 嘅， 系 有同冇，即系整水电啊，又系， 系有同冇， 即系香港 系 一个 整水电， 整水电整水电嘅城市嚟嘅，即 系 大家都要话博着咗有声 ，OK， 搞掂，有灯 ，OK， 搞掂，而里面嘅细节咧。学咗翻嚟都冇用，因为啲淫威就嚟自啲老板啊，嚟自啲客啊咁样。 系啊系啊，咁我就好捻彩咧，就点捻样咧，就屌咧，我就唔知咁捻多年都咁捻正。 我一系你以后冇捻揾我，揾我就听，揾我就信我。 屌呢啲咪霸气咯，屌！ 唔系霸唔霸气啊，屌！即系你当你个人唔捻怕穷，你盘死咧，冇人救你恶嘅，真系。 即系唔怕穷， 唔捻怕穷，屌！做唔做都唔实做咯，啱啱先使死啊！ 系， 我都系嗰句啦，屌！我硬系唔信料咧，即系而家 Uber 冇得揸啦，啱啱先？如果唔系我出价，即系揸 Uber， 你惊我使饿死啊？啱啱先？揸的士我一定唔捻会噶啦，啱啱先？咁你又讲翻嗰坛咁嘅捻屌嘢。即系你话香港咧做数咧就做越做落去咧就越落后于人哋。 系、哦， 你觉唔觉啊？ 系坚喎呢样。 吓，讲坚嗱，即系好简单一样嘢。我哋僆仔睇嗰阵时，唔知系红白定东京嘅幕节。 哇，直头抡佢舞台点样？ 哇，正到不得了。就最简单讲翻，你话啲人咁捻中意 track 台嘛？我就睇捻住泽田研二， 系 四人大乐队加佢唱。 喂，嗱，讲紧嗰时八十年代啊， 八十年代系啦，track 住出嚟， 系 哇几捻有型啊， 系 哇拍捻烂手，拍捻烂手掌。而家我哋都做唔捻到啊。 系喂， 我哋个老细都做唔捻到啊。出一个钢琴出嚟搞到鸠之马碌啊！ 嗱，你讲日本仔咧，我曾经咧即系都做过日本仔搞嘅 show， 嗰啲诶卡 show 嘅仲系 啊卡 show 系， 即系嗰阵时跟阿小强佢哋嗰班咧阿 Phil 去泰国， 唔系啊越南啊越南 泰国啊泰国啊 咖啡啊食 系啊冇错，你有冇去？你好似 我冇啦，梗系有啲蠢嘢捻样会益 我 咩？我 真系见识到咧日本人咧佢成功嘅地方，即系佢扑街。即系因为地产啊泡沫啊，啲扑街到而家呢个就唔关佢哋嘅行事嘅事，咁就即系系唔系关系经济嘅问题啫。你行事嘅作风咧，哇真系五体投地嘅。 系啊， 即系嗱，好多人香港一齐过嘅 crew， 系 异口同声话日本仔好捻蠢嘅，少少嘢去几廿八次。喂，但系咧，我喺我生命里面就俾嗰个架仔影响得好严重。 系， 然后好多嘢我又见到香港啲 show 点样做，日本嘅 show 点样做。 系。 人哋个 show 成个 list 咧， 系 有多有少冇多，即系唔会临时加嘢嘅。 系啊系啊， 即系你要有咩喺台上面咧，人哋喺日本嗰度已经 plan 晒一个、 啊、 一个诶嗰阵时就 PowerPoint 啦，唔系未有 PowerPoint 应该话，即系就一个 list 咧就要做诶六十八件事，六十八个 Q。 系啊系啊， 咁佢印好晒啲纸啊，点心纸咁咧，逐个 Q tick， 连几你要 rehearsal 几多次。佢都要規定嘅，佢、去到我哋落地之後，淨係器材 rehearsal 咩都著曬，佢、有一張唔同嘅點心紙 ，tick 曬，跟住咧又轉第二張啦，就到人嘅 rehearsal 啦，即係我負責嗰 part 咧，我就係類似 PowerPoint 嗰啲啦，當時，但我嗰陣時咧就 Amiga 幫佢整嘅，咁咧就 Amiga 係啊，即係、有一次最好玩嗰次，咁我就好多有好多唔 同嘅，嗰只小強啊、肥仔山都有去㗎係嘛？ 有啊有啊，咁唔同嘅 effect 啊，即係轉場啊咁嗰啲咧，我成日屎忽人就整多個影啊咁成，俾佢屌到咧，佢睇唔～到嘅开头，跟住咧第二转之后已经唔同咗嘅，跟住再过嚟睇下我整多个影，因为我觉得咧整个影突啲咁样。佢话唔使啊，我走咁多浮都系咁，你唔好搞咁多嘢。 总之全世界一样，道一样。 咁咧跟住 咧呢啲就啱数。 系啊，冇错，因为人哋佢尊重翻 design 嗰扎 material 嗰个人啊嘛。 系啊系啊， 佢 presentation material 人哋 design 好晒，你现场整，一阵间你整个影，下次整个 glow 咁点算啊？ 唔捻知， 即系好大镬噶嘛。 嗱，咁应该嘅。 嗱，佢逐个我记得有一百廿几个 Q 啊，其实长 show 唔系长噶咋，好似唔知廿几分钟噶咋。咁咧每个 Q 咧就有台嘅变化啦，个 slide 喐啦，播咩片啦，全部都要 go through 晒佢先至走得。咁终于搞到十一点先有饭食。咁你知香港啲 crew 咧又唔敢叫个大佬就系你出嚟要食饭咁样，冇人够胆噶。 我咁噶， 系乜？ 我开咪屌噶， 但系人哋 go through 个 Q 先食得饭。问题就系嗰啲呢个又整漏咗嘢，嗰、那个 projector 又唔着咁样，即系佢同埋佢都 gentleman 嘅，佢又问过大家食饭先定一次嘅食饭，我请 咁、就 OK 啦。 即系其实佢哋 咁啊真咁啊真系啱数 嘅，即系佢哋压力都好大嘅。咁就系大家你知敢怒不敢言，即系又 你估我以前帮乌蝇做嘢，佢哋直头唔捻谂噶， 系 即系有一次。出翻嚟做咁样帮乌蝇做，即系翻咗嚟香港。 乌蝇咧就系其中一个客， 系啦， 嗰个客咧就都吃得开嘅，曾经 系咁啊，而家都系咁样，好多种子嘢都佢做嘅，做紧嘅。 哦，即系做维稳嘢呢啲啊，落实不尽。 即系佢哋就唔捻谂嘅。哦，你哋嗌肚饿先醒起， 嗯， 啊先醒起先话我嗌咪，搞捻到十点几都话未有嘢食， 系 啊，我咪拍捻晒烂渣，发捻晒烂渣，拍晒袋，屌捻晒老尾咯， 系 咁啊。咁冇啊！以后唔好合作咯，系咪咁简单啫嘛？ 你冇当个人系人先。 系嗱， 咁你好似你个家姐，你起码问咗你，你哋个个 OK 先至继续噶嘛。 咁讲翻佢哋咧嗰种，即系你见到嗰种精神紧张啦，同埋。平时同你玩 h e OK 嘅，饮咖啡揽下女 OK 嘅，佢都照一齐玩嘅。但系一到到嗰、那个开波嘅时候咧，佢哋好似想揿个掣咁嘅，即系有几个唔同阶级嘅人噶嘛，有啲啊高级啲，有啲啊老臣子，有啲啊低级啲咁样。佢真系啲角色扮演嘅，就直头系即系俾你感觉到咧，我系唔敢揸油摊，我又唔敢乱整嘢咯。咁、总之咧，大家都令到个精神好集中嘅，就完全唔似香港嗰啲。屌执生咪得咯！ 哇呢下嘢真系最捻讨厌。 系啦嗱，即系香港就不嬲执生喂，但系你咪古灵精怪鬼五马六咯啲嘢，都串啲人噶。 你咪你同埋你场场唔同系唔捻得噶嘛？ 系啊，冇错。人哋走 tour 噶嘛， 系啊 嗰啲嘢。 应该你做100场100场一模一样。 系啊，喂，所以人哋嗰个品牌咧。就咪呢啲砌出嚟嘅咯，即系人有品牌嗰个领导人嘅感觉，点解架仔嘢你信得过啲嘅？咁咪就咁样砌出嚟嘅咯，从小一个个 puzzle 咁样砌出嚟嘅咯。喂，嗱，你睇下，有单新嘢咧，就系一个日本嘅高铁，同埋一个和谐号嘅高铁，就印尼嗰度投标。真系，如果你唔系贪污，你都唔一定唔会买大陆嗰啲嗰个高铁啊。价钱如果差唔多， 我今日又系举呢个例，同我老婆讲，佢话吓咁奇怪。哦，咁中国嗰个赢硬啦，屌佢，屌梗系贪污噶啦，啲嘢唔捻使讲。 系啊，喂，嗱，日本都有贪污我知，喂，但系你同中国比，即系中国系巨人嚟噶嘛，大佬， 贪污界巨人。 喂，同埋你睇个模型甩皮甩骨咁样，人哋日本嗰个， 屌你谂下，你嗰阵时都讲啦，你谂下，你当你嗰阵时你都知啦，吴家富贵新速速过嚟香港啲，摆唔落路轨又话有，甩皮甩骨之牛皮胶布嘅又话有，啱啱用三五七日又话坏嘅又有， 仲有啲比亚迪的士咧爆晒炸， 着捻晒火啊！中， 屌大佬，即系我觉得，但系咧个结果咧，头一个结果咧就令人鼓舞嘅。你谂下，我哋香港要同印尼比啊，印尼人哋都话，喂，我由 A 站去 B 站，我加速都过唔到200，我买高铁嚟做咩啊？ 托柒咩？ 喂， 咁我哋搞嚟做乜捻嘢？ 人哋一个咁。即系嗱，我哋香港人成日歧视印尼啊， 冇 啊，冇穷捻到要做旅佣啊！即系我讲紧张学友嗰类啊， 哦， 即系请好多旅佣嚟游轮嗰啲咧。 O、okay、K， 即系人哋个国家贪污都咁厉害啊， 系啊， 喂，人哋贪污都有智慧过你香港政府啊，大佬。 喂，呢句好啊，真系可圈可点呢句。 喂，大佬，人哋讲到明啦，呢、這个亦都系其中我哋反高铁一个好主要嘅理由。 冇错， 就 系、 是、你根本使乜买高铁啫？ 你高铁高托柒咩？ 你高铁你由深圳开始咪得咯？ 系咯， 你过一关，你由广州站开始咪得咯？你香港至广州站我都起唔到围，你高咩铁啫？ 系啊，仲有深圳唔知道边个站仲个路程都仲短，仲话可以中间有个中途站。 系啊， 但咧又唔知点解香港呢节咧就唔可以有中途站，唔可以喺嗰个叫做锦上路嗰度。即系转去，即系好似话用翻西铁嗰条线嘅资源咁样。 系，喂，即系不知所谓啊，简直系。 唉， 喂，即系你谂下香港以前，即系我未必系人都会歧视印尼，但系大家心里边有把尺。印尼一个咩鬼地方？香港系一个咩国际大都会？ 系屌你！ 喂，屌人哋，人哋买嘢都识得买过你啦，仆街！你我当你识啦，你识啊，仲捻可恶！ 啊！ 即系放我哋香港人嘅血，你夹硬要帮衬佢，呢啲系唔系奴隶系咩？ 你谂下我啊，我都唔做，我就系点咧？自从一知道啊 ，Sure SM57 啊 ，SM58 系中国制造之后咧，我就已经全线咧，以后买咪咧都唔买 Sure 咪啦。 嗱，又要解话就系一个通识，因为多数人都知道，但有啲少数人唔知啊。 O、okay、 K，SM57、SM58 咧就系、是、一个脍炙人口。亦都系好显赫嘅一个品牌同埋型号嚟嘅、 啊， 就系美国牌子咧 ，Sure 一支咪咧，佢 design 咗好 Q 耐，冇、 啊、 变过 design， 咁耐都样未变过， 一模一样， 系、 啊，哇，系就系、是、最襟用，你喺荧幕上又见得最多嘅咪咯，可以、 啊，所有 rock band 几乎都系十对九对都用嘅， 系啦、啊，但系自从俾咗中国做之后， 冚家铲咯。 屌离晒谱啊！即系啲鬼佬就系 cheap 到咧。 即系你话美国佬真系佢真系要好好地反省咯。 直头系啦， 施亚兄弟都摆捻咗喺中国制造，真系唉。 叫施亚兄弟 系咩 Sure Brother 咁样成乜乜 Brother 咪 Brother， 我哋好捻多啲有华林啲乜、哦、兄弟咁又兄弟。 喂，即系我觉得美国人咧，即系奸有奸输， 系嘛？ 即系你咁成功，啊、你啲研发人员，你个音乐文化，你个机械，即系 唔系，我亦都唔介意佢喺中国做， 系， 但我深受其害就咁样。 我买八支 SM57 翻嚟。SM57 点解要买呢？因为 SM57 个收乜捻都冇嘅，摆喺 bass drum 得，冇嘅摆 snare 得，冇嘅摆 high head 都仲得。 即系用途就系好阔嘅， 好广泛，求其点都好噶啦。即系冇喺咪上，佢乜捻都得。仲有一样嘢，佢好捻襟用嘅嘢。即系如果你有一支系墨西哥做或者系美国做嘅，再耐讲紧系可能四十年历史嘅，嗰支咪系唔会坏，嗰啲咪系长命过任何一个人。 我见过支57断咗仲用得。 我哋当年 station pub 咧，有一支 SM58 卜，嗰支系墨西哥，卜一声跌落台边度。成支咪嘅咪身咧爆开咗，跟住大镬冇咩用，呢条呢条舐嘢唔系我冚翻埋，搵 PVC 扎翻住，照唱乜事都冇。 嗱，讲紧翻又解话啦，阿肥文话嘅 station 咧，就系以前我同阿肥文做紧同事嘅时候咧，就一齐搞我哋 band， 就喺尖东嘅一个地库，即系个希顿中心嗰度。 唔使咁详尽啊，嗰阵时系我记得系阿 咁我哋喺度弹嘢嘅， 一明攞落去噶嘛啲咪，阿一明话诶断咗啊得，唔紧要哼下佢，差唔多声冇事。 系啦，即系咁样咯，即系我哋有 嗰阵时我先知，哇！ 即系我哋 舒华咁捻劲， 即系我哋唔系鸠讲嘅，即系我哋都系用经验咧嚟有啲评论出嚟嘅啫。即系事实上，但系你用个中国嗰啲点死法，死状会点先？ 死状响捻紧，响紧无端端突然间开下窗冇捻咗声，哇！咁大捻镬点算咧？咁啊嗱嗱声换麦啦，啱唔啱先啊？换麦又换少咩咯？一跟我换咗麦冇事，翻嚟试。就冇声，跟住拧开咪头，嗰、那个 clip 数有个 clip 数拧开咗，跟住咧就有条线，跟住咧就焊落下底有只火牛嘅。其实支 S 华咪咧最捻靓就嗰个 balance 油，佢就行几远线都唔会起冚嘅。其实佢最值钱嗰个 balance 油，即系同埋做出嚟声口啊厚实啊嘛，就嗰条线。中间断开咗啫，根本呢件事系正常嘅咪系会发生嘅。 因为嗰啲胶就搭住晒噶嘛。 咪系当搭住晒啦，搭住晒即系出嚟，咁你始终有两条线垫住嗰个咪个 clip 数噶嘛。就嗰两条线喺中间断。 系， 系呢一世都唔会发生嘅事，佢就发生啦。 系啦， 咁收尾另外仲有一支咧，就系唔知咩事咯。佢又废紧事，睇佢成 即系你最愤怒用大陆嘢咧，就系好味好貌，成个 product 冇嘢。喂，但系佢一条电线嗰度偷工减料啦，可能 唔知啊。 即系我 举 个，唔 系 咧， 即系你中国制造冇事嘅。如果你 QC 得好，系可以冇事嘅。 唔系，但系你佢唔老实啊。你可能 QC 唔到啦。举个例，佢条线一样咁粗。但系个线心可能少咗好多铜线。 哦，咁呢样嘅，佢一条过噶，佢嗰啲线系一条硬嘅线，好似嗰啲单支线电线咁样、 哦、 硬身嘅。 但系佢啲物料， 唔系佢可以成条又幼啲嘅。 系，同埋啲物料去沟第啲。 其实佢又唔系乜嘢，佢就系无端断咗。其实咧就 系 点样？ 唔系无端断咗都有理由噶嘛。 系啊，佢就系扭落嗰阵时扭得唔好。 系咯，即系其实佢成日即系可能悭少少。或者嗰个技工可能要考好多牌先入得嚟做嘅， 嗰、嗯那个训练未足不足系 佢无端炒咗嗰度有啊，搵个仲平嘅，搵个二生仔咁样， 可能沟下厂长下低个班 系咯，即系大陆就系好唔老实，就系呢啲嘢咯。就是、因为我有经验，就买闪光灯咧， 系 买闪光灯，佢同一个德国嘅品牌一模一样嘅整到 美思， 唔系有啲studio 灯嚟嘅， 哦 studio 灯， 咁咧就咧 好肤浅嘅， 佢有块底板喺个 panel， 即系你揿光啲。暗啲啊， 系啊，实有啲 control 噶啦，记得全光半光几多 percent 咁样啊， 系啦，咁无端端用下咧，成支灯个 finishing 好好喎，好硬净，好重嘅， 系 个电容又回电 OK 快嘅，一切正常，我仲赞紧大陆嘢呢招算经典啊， 点啊？ 点知有一镬咧，我系冇跌啊，系突然间发觉个掣甩咗出嚟，即系嗰个拧个加咁 dial 嗰个掣，佢甩出嚟咪怼翻落去咯，系咪？ 系 点解甩出嚟咧？原因就系成块底板下陷咗。 啊屌！唔加 赞，咁咧，咁我实拆开嚟，谂住上翻去啦。佢唔系螺丝嚟，系锅钉嚟嘅。即系块底板就贴住个制板，系用四粒锅钉。 但系都烂， 甩咗出，咁都烂到嘅，唔知点解会看到咁样。同埋扯断咗条电线。 即系好简单，你当你喺大陆买过嗰啲插电嗰啲煲水水壶咁简单嘅，未用就坏啦。佢唔系坏到你用唔到，系点样咧？咁样咧，你一打开嗰个盖。冇嘢，成件事不锈钢都靓靓咁样，嗰、那个盖佢就有一个做咗一个好捻脆弱嘅位咧，打嗰个盖用少少一揿咧，佢嗰位断咗，成个盖甩咗出嚟。 哦， 扑过间未煲水，第一镬屌！ 嗱呢啲烂法有良心啊！ 啊， 你煲个水个煲裂咗碌捻死你咧，佢就担心呢样嘢发生 系啦、所以硬系咧，即系其实唔知系咪咧，啲嘢中国啲嘢越嚟越贵咧，佢已经聪明咗啦。 系， 佢每一件 product 咧，都当然佢都唔会自己发明噶啦，都系炒鸠人嘅。 系， 就。搵即系 set 多一添人咧，研究喺个暗位度好捻容易坏嘅， 系啦，你一定过唔到一年嘅，例如啲电磁炉咁样样。咁我同嗰阵时，我哋即系东莞住啦，嗰阵时喺大陆做嘢，啲街坊我讲我屌，我喺度屌喇嘛，啲街坊吓。你用咗年几用紧，你咪好咯。我一季换一个噶。 哇！点解咁啊？所以好多垃圾咯。 系啊，即系中国依但就系啲中国制度等于垃圾咯。 系输出垃圾咯。 输出垃圾系啊。 喂，即系讲到呢度又嚟一题啦，但系唔紧要，即系离题系好事嚟嘅，因为即系不吐不快咁，有啲嘢真系。 系啊， 咁咧即系头先讲紧讲到边度离题，我都唔记得咗。 唔得紧要，即系讲翻啲 show 啊嗰啲嘢啦。头先 系啦，嗱，其实香港咧喺软实力方面咧，都系同大陆一样。因为香港冇制造业呢， 系啊， 我哋赤化咗之后呢，所有无论演唱会又好， 系啊， 一啲电视台嘅制作又好， 哇，电视台制作每况愈下啦。 喂，其实嗱，我其实就讲到公道说话， 系， 其实香港人嘅质素系本身唔差嘅，但系问题个资源太过错配啊，即系应该有得做嗰行嗰啲人，应该好有天分嗰啲人，应该好 sharp 嗰啲人，偏偏就冇得做嘅。 唔奇啊， 但原因咧就系嗰啲投资者啊，有权力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唔 qualify 嘅。 系啊，嗱，即系好似你以前都同我讲过，以前啲广告公司系我话你想啲乜嘢，俾个你大概想点，然之后我谂完话俾你听点做，我要呢个古仔要 咁 个 客咪买嘢咯，等于 系啦， 我买啲我做唔到嘅嘢啊嘛。 系啊，而家唔系由个客话俾你听，我要点做点拍点样戇鸠。哇，大陆嗰啲咁嘅湿鸠广告，哇，嗰啲咁嘅死肥仔个样衰捻到咧，开电视见到我想打巴佢噶。 系 嗰啲咩做啲啊嗰啲咁即系乜捻嘢？ 讲 乜乜豆奶定乜柒嘢嗰啲广告啲主角，铺汪有嘅品， 汪汪嗰啲， 系唔想嗰啲丢嘢啦，唔知系咪老细嘅仔， 唔奇啊啲都。喂，嗱，香港有几样嘢死嘅，嗱，譬如你管理层咧，嗱，以前我即系成日都讲挂在口边嘅，即系老气横秋嘅有少少，即系我以前入行嗰阵时咧，系见到啲鬼佬，跟鬼佬，我喺间好古老嘅阿 Tommy。带我上去做，嗰阵叫 Hewitt Norton 啊，即系佢个客嚟嘅。嗰阵时我专做佢啲嘢噶嘛。咁即系嗰阵时我见到，即系上 Hewitt Norton 做嘢咧，嗰啲鬼佬咧，即系佢哋唔会同你太多指指点点嘅，即系佢信得过个譬如阿 Tommy， 即系我以前嘅老细，阿 Tommy 揾嗰啲摄影师，佢个班底，咁啲嘢交俾佢做，佢净系话俾你听要做啲乜，要拍啲咩出嚟。咁我即系我其实做咗唔 系 好耐，阿 Tommy 亦都系最后嗰阵时，嗰间嘢都可以迁出香港，就 系 做一个机构嘅一期 documentary。咁咧就去佢哋去个边度做，好似零电啊，去个边度整 lift 啊，整啲机械嘢啊，完全有晒嗰啲规矩，即系嗰啲规格啊，即系嗰啲 ISO 咩就系拍翻晒翻嚟，即系亦都。我今日做紧嗰啲 job 类似嘅嘢啦，即系今日做紧就系做紧 Tommy 嗰啲嘢，咁但系只不过咧，我就帮某啲机构做啦。咁当时咧，嗰啲西人点做嘢嘅咧，我亦都睇翻佢公司嗰啲广告公司咧，佢哋系点样对啲客嘅咧？其实根本啲客嚟到咧，佢系好 proud 揾到呢间公司同佢合伙，呢间公司咧。俾到佢嘅嘢咧，系好过隔篱嗰间公司。 系 佢系揾客翻嚟，系炫耀我识得揾呢间公司嘅，即系嗰啲客啊。因为佢一间公司有好多大客噶啦，可口可乐啦，例如头先讲零电啦，例如有好多英国公司啊，怡和都系佢客嚟嘅。咁佢哋咧，即系呢样嘢冇得倾啊，因为钱又系多啲。嗱、举个例。佢影可樂嗰間太古汽水廠，咁佢 office 咧以前喺灣仔，即係而家嘅演藝學院附近後面嗰啲大廈嘅，咁佢咧就派個攝影師去， 一年就接咗嗰個 job， 淨係影嗰層大廈，日頭就影，晏晝影，總之好天就影，嗰張相要嚟做乜嘅咧？就係要嚟咧，影完翻去咧。就系要嚟印喺年报啊，即系全世界咁多间太古嘅物业啊，太古嘅做嘅嘢啊，就系出嗰度嘅啫。喂，但系可以养到一个人，净系影嗰得嗰一层大。咁佢影一张 slide， 佢判俾人做$800一张 slide 啦，嗰阵都。但系一定要影好多张，拣张靓嘅。喂，嗰阵时系要 quality 嘅。 系啊。 其实而家不遑多让喎，如果讲钱。系判嚟判去，判嚟判去，判到影到有可能 手落到落手做 嘅嘢。即系而家就系咁样啦，就是多了中间那一阵咯，将那一阵不 qualify 的人就靠关系，靠把口好叻，咁就做晒嗰啲位置。但以前冇嘥掉人噶，我见到嗰阵时英国佬，你每个 单位每一个岗位咧，你系够，你系识做，你先够胆坐嗰个位嘅、 啊。 即系唔同而家啲人斋吹嘅，大佬真系。 系咯， 呢、這个风气点样嚟？ 掂咁样去搞教育，搞佢哋乜嘢屌？ 喂，呢、這个风气点样嚟嘅先？ 诶、欸，唔好简单啦，邻近地方啦。 咪系咯，即系呢个风气啦。即系其实咧，讲具体啲咧，即系唔好你知我知啊，讲具体都讲到啊。嗱，以前香港嘅公务员系统。政务官出身， 系 个个咧就由低做起。 系 你醒目嘅，你有见树嘅，你够胆讲，你孭得起只镬，你就可以升职嘅，真系嘅。 系啊， 以前唔系讲笑嘅。 系 曾荫权而家人人话佢废，佢真系可以坐到上个政务司嘅，真系。佢唔系因为好废坐政务司，佢系因为佢啲同事仲废咗，系咪先？即系佢又唔系读好多书噶， uh-huh. 喂，以前咧你做政府人都有希望嘅，唔系得过且过噶。 屌，而家乜柒都空降。 即系除非你真系谂住， 希望啦。 除非你谂住真系等退休噶啦， 斗气嘅嘢噶。 只要咧你系有上进心嘅，你真系有机会嘅。 Uh-huh. 喂，回归之后，董建华佢点请人噶？路长安点样嚟噶？阿梁锦松点样嚟噶？喂，全部揾晒自己啲 friend。 咪咯。 喂，有冇搞错啊？喂，人哋喺度做咗几十年，就嚟埋州嗰啲。 同埋人哋真真正系有咁嘅，起码有个操作嘅经验先啦。你唔好理佢政治智慧叻唔叻啦，啱唔啱先？或者个人个思路特唔特别好？起码最简单有人哋曾经有个操作嘅经验先。 喂，其实英国政务官咧。你可以话佢系庸才嚟嘅， uh-huh. 但系佢真系按部就班依翻晒本 handbook 嚟做嘢。 系、uh-huh. 咯， 喂，咁咪已经得噶啦。嗱，英国佬咧，即系佢一种消极嘅管理手法系好嘅，即系佢唔指意你个个都好劲。 Uh-huh. 你只要个个都跟住嗰个制度嚟玩咧，个个都做到。 咁、那个制度系得嘅，咁咪冇事咯，啱唔啱先啊？ 即系如果你真系特别有天分嘅肥棒嘅咁样嘅， uh-huh. 喂。你外交官有你做啦， 是啊是啊 入联合国欧盟主席都有你做啦，人哋真系靠自己。喂，喺呢个制度里面，咪唔会资源错配咯。大家、啊、香港资源错配嘅情况就系冇人依规矩啊嘛。 系啊， 甚至乎而家喂等埋副校呢啲都发生到嘅，点解咁搞错？你话要乜啫？喂，真系好离谱。 成日要等好捻多人噶，又等埋阿发叔咧，屌！ 屌，我觉得真系冇规冇矩，即系香港本来 屌，本来冇得救。 我到而家我都深信咧，香港嘅陀地咧，即系个工作能力同埋个 creativity 系一定系。是好过邻近地方嘅，因为邻近地方啲人点样 train 出嚟嘅咧，大家有目共睹啊！即系全部都系喺个大染缸嗰度，即系蛇虫鼠蚁四样，边只打赢嘅，边只 个个玩 QQ 睇 QQ 大嘅，屌你咁啊！有可以有几捻多？ 唔系，我唔系讲呢个层面啊，我讲蛇虫鼠蚁四种嘢，你斗完先出嚟嗰个就系啦，佢系咁样出嚟噶嘛，斗毒。斗战先上位，你话玩 QQ 嗰班咪甘愿继续做奴隶咯？甘愿俾啲城管呼呼喝喝咯？甘愿买好捻贵买层楼翻嚟？哇！原来嗰度摆山埃嘅我都唔知咯，爆咗走去搵人赔又冇人赔， 赔你老尾啊！跟住空气冇毒， 系唔系即系 水冇毒？ 即系所以 咧， 有好多人成日觉得我 mean 啊，即系觉得我把口咧，即系成日讲大陆咩唔好咩唔好，喂！事实上系嘅，我冇讲错嘅。你好叻咩？你好靓咩？你读好多书咩？你好有钱咩？你都冇尊严嘅喺大陆，你都系俾嗰啲人喺度控制，俾嗰啲人喺度玩弄紧嘅。有钱都冇用啊！所以佢哋其实佢哋自己都知噶，佢自己都有个心态噶。所以有啲 唔系点解个个啲指责啲哥啲贪官嗰啲全部嗰啲咧？读书多数去英国啊嘛，啲二奶全部去美国噶啦。 喂，仲要出去出埠玩嘅时候，要当自己大爷咯，当自己落咗夜总会咯。 啊，屌系啊，嗰啲新闻啊，屡见不鲜啦。 喂，因为呢个系心理嘅投射嚟嘅，即系因为佢喺大陆俾人咁样呼喝惯，咁冇尊严惯，出到嚟我系消费者嘅时候，知你哋班鬼佬好恰，咪恰下你咯。知你香港人啱春，你个老细都唔睇你，咪恰你咯。 大捻王。 即系而家我哋就系生活咁嘅喺咁嘅世界里面啊嘛， 唔系又讲翻又兜翻转头啊，好似之前一开始咪讲嘅，啲人即系用嘢咪用埋一堆啊，即系啲中国人 一窝蜂， 一窝蜂啊，中国人嘅思维逻辑啊咁样样，引申翻而家我哋呢行都系咁样样，即系中国人嘅逻辑咧就点样啊，贵嘅就一定好噶啦，所以咧啲人咧就点样啊？有一句嘢好捻精彩，就唔系做要做最好，系要做最贵，咁有人买啦。即系话说我啱啱话接触嗰部咁啊，唉，屌你！即系个老友卖嘅，我都要屌嘅啫。嗰部咁嘅 mixer， 香港几捻多人用啊？ 你老友卖嗰部 mixer？ 系啊， 系。 咁啊，嗰部叫 Digital， 系 啊，咁啊，好捻多人用 嘅。边度做嘅？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嘢，边捻度做唔捻知啦。但系我讲一句，你已经知系镬嚟噶啦。 系 佢个成个操作界面系 Windows 嚟。 哦，即系等于啲提款机突然间轻咗机，出咗 Windows 咁样。 去 Windows 嚟，咁你死唔死啊？ 点解会用 Windows 嚟做个骨干嘅 OS 嘅咧？ 戆鸠，即系就系 Windows 嚟。 乜英国佬唔系好劲嘅咩？ 英国佬劲，依然有劲嘢，但劲嘢平啲人唔买啊嘛。 哦，即系你觉得个 design 有问题？ 我 design 跟有问题咧，屌好捻蠢啫！最简单嘢，佢有个高手喺度傍捻住我做。 系， 我话咁样，我突然间想我加个 reverb 咁样，就将啲 channel 咁样 assign 过嚟，乜七七咁样样。 系， 左揿右揿揿几捻耐，跟住我话喂，嗰啲冇用嘅 channel， 嗰啲唔要嘅嘢，帮我摁下嘥晒个麦镜啦，费事做错啊咁样。 系， 即系做啲好捻简单嘅嘢。 系， 吓，讲下讲，诶，轻机 啊， 跟住我话唔系啊，话轻机唔系要你捻过晒。 但系呢个牌子系咪新嘢嚟噶？ 唔系啊，好捻耐噶啦， 好耐，即系以前唔系做电脑。 哦，咁我唔知，因为咧，我以前喺大陆帮阿肥温嗰阵时已经有噶啦，整部叫 D5 噶啦样。 系， 咁啊，咁喺北京揾个咩高手揾条女嚟咁样，话讲解咁样，阿肥温一神七唔到捉捻我翻去咁样，喺度嗰度讲解喺度讲，跟住咧系咁讲系咁讲。哇！屌你对住份说明书讲一次，屌你我唔捻识睇又好 嘛？ 有个恶屎啊，可以点样乜？柒柒我唔识睇，你当我盲噶？我话，我话喂，屌我就 系 想知道一样嘢，佢嗰阵时可以 virtual 生 track 生 track 啊嘛，即系有个好劲嘅 hard disk， 每条 track 当你开咗90条 track 咁样，每条 track 都录晒落个 hard disk 度，到时咧就 play 翻出嚟，跟住咧，然之后咧，譬如你啲大歌星啊、大乐队嗰啲咁样，我哋攰啊。我哋要休息嗰阵时候，那个生字仲可以咧 play 翻出嚟 ，recall 翻嗰个头先嗰片段出嚟。你觉得边度要慢慢再 fine tune 入边 EQ 啊、okay. processing 嘅嘢？ 哇，即系嗰个变化紧嗰阵时候，去 recall 翻嗰个 系啦 ，recall 翻你头先 no recall 翻你头先 乜嘢啊嘛？ 系成对 band 做嗰啲乜嘢？其实是一部录音机嚟嘅 multi track recorder，但系嗰阵时系好好强嘅一样嘢嚟噶嘛。咁佢就同我讲，我话喂，不如试嗰个 recorder 打，我就系呢样嘢我唔明，我就有兴趣，其他嗰啲冇兴趣知。 啊！ 我哋今日冇攞条锁匙嚟，乜乜七七学生，嗰条锁匙之后我帮你爆开佢，我话 系， 跟住成班哑捻晒， 系 企捻咗，跟住冇捻兴趣，就走柒咗啦。 系 由嗰刹那咧已经咁捻样嘅。 嗱，你可能就跳咗班咧，即系我梗系明啦。嗱，又系要招呼啲观众、啲听众嘅。即系嗱，睇紧肥文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咧，因为而家好兴一个 mixer digital， 咁因为贵啫，你认为又唔系？ 我只系觉得佢贵嘅啫，完全咩？ 即 系唔 user friendly。 讲翻转头少少 basic 啲啊，其 实 mixer 咧，基本上我识好多行家咧，即系网台都要买 mixer 嘅。咁咧，我见到有冇乜人用 digital mixer 嘅？原因就系咧，即系贵少少啦。二来咧，就系、是、因为水电嘅思维咧。见到 mixer，digital mixer 系好头痕嘅。 哦，咁啊系。 咁于是乎咧， 我都系个电器仔嚟嘅啫。 系啦，于是乎咧就不如讲下 mixer 先啦。 啊，又讲 mixer。 即系嗱，譬如讲 mixer 咧，以前咧有 basic 嘅啦，即系其实最 basic 嘅 concept 咧，就系将几条唔同嘅 sound source 就 mix 埋， 系啦， 两条啦，可能 系啦，你攞啲葱啊，攞啲姜啊，攞少少蒜起咗个镬，然之后抌嚿牛肉落去爆爆先咁样。 咁变咗咧就中间 mix 嘅过程咧就系 balance 啦， 系啦，冇错， 同埋润即系出靓个声啦， 冇错啦， 低音得就系整翻好声啲，唔好糊啦。即系同埋有个责任咧，就令到咧几个声咧唔好塞车，唔好 旧 旧出。 冇 呢个其实高层次少少噶啦， 即 系水电嘅角度呢啲人唔使理嘅。 咁啊系，咁你即系好简单，其实你做音响同即系啲人编曲个麦一样啫嘛。 冇错， 即系你简单，我有件咁嘅低音乐器。咁样咧，我就唔可以塞一大嚿低音落去咧，阻拦住嗰件低音乐器。如果唔系低音低嗰头咁样，嗰边即系成对 band 咧，对 combo band 咁嚟计啊，最低嗰件嘢唔系 bass 咯，啱唔啱先？ 讲少，大家会容易明嘅概念啊。 有 嘅。嗱，点解未有 mixer 之前咧？嗰啲大提琴、小提琴、中提琴啊 ，French horn 啊 ，trumpet 啊，嗰啲 点解会咁？ 嗰啲点解唔使 mix 都咁好声咧？咁流传到而家咧，都仲系。哇，好好听啦，同埋啲嘢系完全系各司其职，听到咧，哦，原因就系以前啲乐器咧冇 mixer 啊嘛，因为咁我咪整乐器嘅时候要设计到我大家唔塞车咯，即系我大家都可以听到自己个 character 嘅声音咯，即系因为佢哋咧就喺个整乐器嘅过程嘅时候咧，就将个 frequency 咧已经编好晒啦， 冇错， 即系当时我觉得就唔系好科学咁样编嘅，系直觉地喂。皇帝中意听或者个 musician 或者指挥中意听咩，所以作只乐曲要咁样慢慢经过好多年咁 develop 出嚟嘅唔同乐器， 应该就系咁样啦。咁同埋即系你始终佢有啲 frequency 都 overlap 噶嘛。咁啲人编曲叻啊，写音乐叻嗰啲人，咪将每件乐器咧 overlap 嘅位置咧，唔会写到佢哋大家斗顶咯。 系啦，除咗 frequency 之外咧。呢、這个系个长短啦， 系啊， 个生 envelope 咧，即系滴一声同呜一声咧， 系啊， 就算大家同 frequency 咧，你个生 envelope 唔同咧、啊，你又可以分开咗佢嘅， 完全系啊， 系啦，同埋吹啲嘢吹奏嘅企位啦， 冇错， 咁又系可以做呢样嘢嘅， 即系变咗你成件事个 image， 你根本你系唔使咪嘅，你已经系你一眯埋眼咧，已经起晒你个耳仔度。 嗱，点解要讲呢扎嘢咧？因为好多人咧都成日因为有个机器咧就迷信咗个机器。有机器咪得咯，有 mixer， 有靓嘢，有靓 effect， 咁咪搞掂晒啦。喂， 同埋有靓麦啊， 到到而家啲人都系咁讲。 系啊， 喂，但系点解你唔反问翻咧？点解古代唔使呢啲嘢，人哋都可以咁掂咧？ 系啊 ，live 都咁好听啦。原因，如果你唔识嗰个 concept 咧，你俾几靓嘅器材你都冇用。 就系咯。 原因就系你要知道人哋点解成功，你喺人哋成功嘅轨道嗰度。你知道人哋做过啲乜嘢，点解咁样做？喂，去到你有机器嘅时候，你咪唔会乱嚟咯。其实你讲呢个 concept 啊，同我哋今时今日个政府都一样嘅，即系其实同出一辙嘅，真系。 屌嗱性，唉，又真系一讲讲到咁上下啫。 好，唔好讲 咯，又游出公海。 唔系，只不过呢个系一个逻辑嚟噶嘛，一个原理嚟噶嘛，即系一样嘢要好和谐。咩叫和谐啊？你话自己和谐就和谐啊，唔通？ 唔系咯，屌你真系，即系嗱，嗰个音乐环境底下啊嘛，啱先？你个编曲要和谐，你个 sound engine 要将你啲嘢还原到出嚟先叫和谐啊嘛，啱唔啱先？ 嗱，到今时今日，点解 sound engine 咁重要咧？因为咧，工业革命之后咧，无数咁多嘢好颠覆嘅，例如乐器已经颠覆啦， 嗯， 乐器要插喇叭已经第一个颠覆啦， 系， 咁啊令到成个原本人哋古代嗰啲人咧设计咗嗰啲嘢咧就打破晒。颠覆晒， 系 啊，譬如吉他，咁点解电吉他要插 M 嘅？ 系啊， 你嘅 M 可以无限咁大声， 系啊， 但 acoustic 吉他你弹到手烂都系咁大声， 冇错。咁于是乎 ，acoustic 吉他又可以 M 咯，依家 系啦，冇错。嗱，人哋点样去令到件事和谐咧？就系发明好多 mixer 啦， 系啊， 好多唔同 equalizer 啦， 系啊 ，compressor 啦，就将呢啲嘢咧就喺个盒仔里面咧就搞到成为一件好和谐嘅东西。 系啦、啊，一个超级厨师啦，你就要做超厨师，点样啊将呢扎嘢炒埋一碟嘢出嚟，你丝丝正正、靓靓仔仔咁。 咁似乎咧多咗呢个行业出嚟咧，就多咗呢个学问咯。因为其实真系学问嚟嘅， 学问学问。 即系嗱，如果你冇咗头先讲啲 basic 咧，你咪觉得嗰粒系制啫嘛。 系啊，扭都咪有咯。 你唔够十度，咁、你叫 engineer 整到十一度都得噶。 屌佢大声啲啊！ 系啦，咁香港仲系停留咧，好多人夹 band 都系斗大声、即系认为咧。嗱，我成日都聽到咧，譬如我睇生 check 啦，即係嗰陣時搞 stage tube 咧，成日佢哋都係喂大聲啲，即係成日俾個手勢個生 engine 咧喺個台度好威咁樣，大聲啲，大聲啲，呢個大聲啲，呢個低啲，即係你 concept 淨係大細聲嘅 balance 就等於可以解決到問題，但其實正正唔係呢個問題喎。你點解淨係成日聽啲鬼佬？喂，人哋樣樣都聽得好清楚，人哋都好大聲嘅喎。 你自己諗下，你自己編曲編好啲咯。 系啦，編曲系好紧要嘅。就算你揿嗰个 cord 咧，个 cord 揿边条线，你嚼落边条线。 早几日喺度都坚啦，啱啱之后哇吓鬼啊，五支木吉他一齐喺度扫啊，屌啦！哇，好捻咗时运高，我唔得闲嘅嗰日，屌我得闲，我谂我发癫啊字，点会听到啊？ 嗰啲系宇宙大 band 嚟嘅，仲 宇宙大 band 吓捻死鬼。 即系话说嗰对 band， 不过话说咧，现场咧，我听翻啲高人讲咧，现场两支扫啫。 哦， 知唔得咯， 咪果断咯，嗰啲全部瞄晒咯。 你知唔知啊？现场咧，因为嗰日排咧，就嗰啲真真正正即系嗰啲音乐底子重嘅人未起到啊嘛。 哦 ，OK， 啊，啲音乐底子重嗰啲人喺度，喂唔对路，你嗰个屌咧，五支木吉他一齐扫嗰个 cord， 一齐都咁上啊 pattern。 喂，但系 点会得啊？ 但系呢啲其实咧好 basic 嘅啫，其实唔使音乐底子高都应该识嘅。 咁我同你都噏得出啦，应该就偏偏嗰啲唔捻识咯，嗰下 宇宙。宇宙大 band 嚟， 嗰下先騎撚嚟啊嘛！ 喂，咁變咗咧，即係 冇撚搞， 咪就係資源錯配咯，即係 資源錯配，同埋啲咩傻閪嘢走去睇喎！屌兩隊 band 喺度墳，完全唔撚啱路數嘅。 嗱，點解嗰 夠好睇？ 點解資源錯配啲人都睇咧？呢個咪就係啲觀眾嘅水平。但係呢個就 睇慣 TVB 啊嘛。 係啦，呢個就係共業啦。其實 TVB 就係、是。制造工业嘅一个大台嚟嘅，根本就系、 是、真系屌你，真系冇捻咗。即系你话呢、這个，如果你话好似 Terminator 咁样， 系 嗰度嗰系咁样。如果你 send 翻个机械人过嚟，毁灭咗 TVB 咧，呢个世界以后冇 T， 即系香港冇咗 TVB， 剩低 TV， 佢都唔发牌啊， 都系唔发牌得冇。 你吹啊，系咪先？喂，即系头先所讲个共业由 TVB 制成咧，就并唔系因为我对 TVB 有偏见啊。嗱，我又解释俾你听啊，即系我嘅道理话咧，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嘅话，你知。嗱，因为 TVB 咧有个得天独厚嘅一个即系一个地位啊，即系又唔发牌啦，系咪？咁净系拍做你嘅节目。咁以前咧，我僆仔嘅时候咧，喂，嗰阵时乜 Q 新地任你点嗰啲咧，乜嘢歌咩乐队，连啲好片嗰啲，连Boy George 嗰啲咧，即系英国流行榜嗰啲都会播嘅。喂，当你播得唔同嘅歌多嘅时候，人嘅视野系咪阔啲先？ 当然啦。 人如果你有兴趣嘅时候，你走去研究人哋音乐，究竟佢嘅编曲同呢度有咩唔同咧？ 系啊。 啊，点解即系啲好听嘅音乐系咁样咧？唔捻系净系听大明一派噶嘛，大佬。 不过但唔系，而家有 YouTube 啦，大家应该识。外面嘅嘢会识得， 但可惜 YouTube 嚟得太迟啦嘛，即系我哋香港嗰啲人咧， 啊系啱，即系嗰班人已语言污染咗太耐， 有个真空期咧，就俾佢压咗我哋嘅眼同埋耳仔啊，咁变咗突然间话唔播嗰啲嘢，突然间 cut 晒，净系即系俾啲淫威嘅唱片公司四大，咁系咁俾啲嗰啲嘢你食，而个台咧一啲反应都冇，净系唯唯喂食饭饮茶揼骨落 club 咁样。 食饭饮茶揼骨落， 净系佢哋嘅生活就系咁。 又系四大发明， 系啦。咁于是乎咧，喂，我哋差唔多十几年咧，都系听埋嗰啲嗰四个填词人填嘅词啦，嗰两个作曲嘅人啦，唔话作曲家，即系边个最红嘅？譬如雷祖德啦，举个例，乜 Q 歌都系俾佢作，连贺年歌都俾佢作埋。咁第二啲咧就 冇啦，咁即系唔好好听嘅。 即系全部都系咁样咧。咁其实香港咧，话时话同时间咧，都系得四个五个人做晒成行。喂。咁其他啲人做咩呀？好彩嘅有屋企照嘅，咪有做下 musician， 等有机会出咗碟啦，捧个歌星，咁你咪有得做囉。 咁就好 彩嗰啲咪转行囉。 咪又或者你真係弹得叻，咪可以真真正正踩到 musician 啲行。弹得叻先得喎，弹得叻嘅人就当然係叻啦，佢有即係取替唔到佢啦。喂，但有啲人弹得唔叻，但个脑筋好好。 係啊，即係变咗嗰啲 creative 嘢。佢 idea 好好㗎嘛，冇晒呢一阵人㗎。 我听嗰时听阿奇讲咧，话佢又即系 George Harrison。是教 John Lennon 弹吉他的。 是。 OK。咁但係 John Lennon 嘅嗰个产量呢，同埋嗰啲流行元素啊，或者流行歌啊，或者咩性呢，同埋嗰个创意呢，就好明显啦，大家都知道。 是。咁人哋嘅 band 呢，咪就 技术高并唔代表你有创意。 正正一个和谐嘅典范囉。嗱 ,Paul McCartney, 佢弹嘢鬼咁叻。佢啲 idea 又係好劲嘅。喂，咁一对 band 有几个唔同元素嘅，大家唔会相撞嘛。 系， 譬如两个都好 Q 劲嘅。喂 ，Joey， 我而家话俾你听咁样，如果真正系咁就打交噶啦嘛。好彩我哋系角色扮演嘅啫。喂，即系就系正正就系咁样咧，即系人哋嗰啲音乐咧，先至即系可以有突破啊，即系所谓创作。但系香港老老实实，你而家嗰啲人就算自己有个 idea 都唔敢拎出嚟啦，又系工业嚟嘅，好简单。嗱，譬如你话大陆冇创作，点解咧？喂，我整咗发明咗一样嘢，电话唔系咁打嘅，我下巴嚟打嘅。跟住咧，屌你中国人嘅嘢梗系靠唔住啦，咁都系搵手指打嘅电话稳阵啲咁样。喂，但系嗰个有可能咧，就系、是、今次用个下巴嚟打电话，下次用脑电波噶咯。如果佢今次下巴呢个 project 成功咗之后，咁中国人都唔俾机会自己中国人啊嘛。咁你啊，真系听定，即系你注定系差人。 所以于是乎咧，就嗰啲咁嘅小米之流嗰班契弟啊，好似好捻劲噶啦，人啊，好似话有啲入维稳基金收下嗰班人啊。 哦，绝对有啦，喂，你知小米系一队军团嚟嘅，等于 系嘛？ 你知唔知网络大战就系靠小米嘅？ 系， 大家买咗小米嘅产品啊，全部佢都系一个木马嚟嘅，全部都有只鬼喺里面嘅。到时都有一吹鸡，你咪帮手一齐打美国咯。你见到嗰啲攻击人哋嘅 server 嗰啲，咪就系喺边度咁多网络资源啊？ 全部离晒香港， 咪就 集 腋成裘 啦， 集腋成裘咯。喂，就用呢个低价钱嚟摆咗啲嘢落去，即系你又懵盛盛，又走去用咗，仲喺度赞好添。我都有买，但一路用一路话俾人听，千祈唔好去网络，即系唔好俾佢上网。你 update firmware 想上网，你好掹咗佢啦。你要咁样用噶，你嘅即系等于食穷民建联。就票头写文联个道理一样啫嘛，即系你用佢咁平嘅维稳费俾咗你啦， 咪咯，点解唔可以着数啊？ 但你千祈唔好插上网， 唔好长期插住上网。 系啦，冇错， 即系你好似嗰啲电视咁样啦，啊电视咁样。 啊嗱， 如果你唔 update firmware， 你就掹柒咗。 系啦，你要攞啲嘅字幕，咁你咪想上网攞咯。即系咁样咯，即系但系好多人都忍唔到手，或者好懒噶啦。咁嗱，呢啲咪系共业咯，即系要求你少少做少嘢，你都做唔到，但系又不停咁插住。 唔系，我最顶唔顺嗰班卵样就自比系屌你中国嘅 Steve Jobs 咁样，真系。 唔系佢其实咁样都系认咗巢啦，等于因为你揾 Steve Jobs 嚟比啊嘛， 系啊， 咁咪即系等于认咗巢咯。 唔系，但系即系中国人嘅逻辑系咁捻样嘛？依家 咁又系， 佢都冇谂过一样嘢，我要叻过人， 系 我抄咪得咯。女大佬，佢点解可以嗱？第一件事，佢点解可以平？我冇 R&D， 系悭翻好多。 哇！大佬，你成件事最贵，你啲人喺度啊拆散个 iPhone， 屌佢最多咪值更捻多钱？你话啲美国佬赚你哋几捻多啊？我又用翻嗰班工人，用翻嗰啲工厂，用翻嗰啲人工厂嗰啲工人去打磨乜七七嘅捻样。咁你大佬啊，你抄噶嘛？成件事系冇一样嘢系自己 develop 噶嘛？呢度买件，嗰度买件，啱啱先？你梗系平啦，你唔使去谂，啱啱先？成件 product 最捻贵 R&D 啊嘛。 系冇错。 屌嗰班冚家產真 係，即係同埋人哋嗰個企業咧，係成個意識形態，即係俾你一個感覺 experience 行先咁啊！你用緊嗰部嘢，甚至乎你去購買 experience，人哋都發明咗出嚟噶嘛，唔係話淨係個電話打唔打得嗱，又係水電嘅諗法咯。屌你電得死人！ 哇，我嗰個電話平幾撚多啊，又係嗰間廠做嘅，啱啱先啊？ 但係呢啲説話仲日日都聽到嘅，即係唔通香港人啲質素真係低到咁樣？ 我諗係啊， 飲杯水先啦。 好。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冇既定嘅话题，但系有既定嘅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你听紧嘅 Stage Tube 啦，要睇一睇啦。 系 Stage Tube 开翻啦， 呢个系 Stage Tube 嘅节目嚟噶嘛？ 系咩？ 其实冇删到嘅， 系咩？ 只不过系停咗啫。 我哋停咗，但系我而家点睇翻啊？ 唔系而家你照打翻 stage-tube.com 睇翻， 即系以前啲嘢都喺度嘅， 睇翻晒到。但系以前嘅收音机就冇咗啦， 收音机冇咗，而家点听？ 我谂下计，试下开多条 channel， 就要嚟摆 radio 嗰啲 clip 啦。 OK， 不过要好得闲先得咯呢个。咁呢条会先摆先嘅。 OK， 咁但系以前啲片都有睇翻晒。 片就反而有翻晒，因为我重视片多啲。 OK， 咁正路啫，正路嘅。 系啊， 嗰啲比较真系都。 因为嗰啲要同翻嗰啲朋友交代翻， 同埋都几 即系虽然我哋付出咗好多，但系佢哋都付出咗噶嘛，即系嗰啲被拍嗰啲朋友咧。 系 咁就唔系话做网台啲人冇付出，但系相对系少啲。 系而家好似喺度咁样 啦，系咯。 我而家咁样同你度咁样， 系 噏下噏下咁就十点几啊啲。 系喂，咁要明谢翻个场地先啦，因为咧呢度一如以往咧，以前 Pass Stage Tube 咧都系 ATM 赞助嘅，即系个场地同埋啲人手。冷气啊，电费嗰啲就唔好讲啦。咁嗱，而家呢度爱录网台咧，呢、這个又系个场地都系 ATM 个 control room 嚟嘅咁样。咁咧支麦咧就系一个我哋而家用嘅咩麦啊？唔用 Shure 五啊八。 你话 呢支系咩？啲 Rode 系嘛？ 系啦， 咩型号啊？ 唔记得 M 一定 M 二啊？ 唔记得咗啦 ，M 几嘅呢？ 哦 ，OK， 简单啦 ，M 一好似系 啊。 咁咧啲声唔差噶，同埋呢支麦边度做啊？ 当然我 M 一啦，澳洲嘛。 澳洲嘅哦， 港建嘅。 Okay. 但佢而家有多新嗰啲电脑嗰啲产品嗰啲咧， uh-huh. 就打晒退堂鼓啦，都中国制造啦， oh. Oh, okay, 好似嗰啲 紫金堕落啊啲鬼佬 iPhone 用嗰啲咪啊嗰啲咧，插 X Y 咪， 我都有买，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而家因为佢 support 唔到新嘅 Lightning 嗰啲， 哦、oh, OK， 咁啊 所以又停咗， 我嗰支系唔系大做我唔知道，但系即系又而家有啲。插 USB 嗰啲咪咧，就做咯。 OK， 嗱咁咧，即系我哋之前即系呢个节目咧，揾到你嚟咧，就梗系讲音响嗰啲嘢多啲啦。咁但系 讲 第 都得嘅， 大家除咗 耍家， 大家除咗我哋职业或者行业以外咧，即系息息相关嘅，当然系时事啦。咁都剩咗好多啦。咁啊，今次讲翻咧啲 mixer 嘅品牌咧，嗱，大家最一听到话 mixer 咧，就系、是、大家谂起雅马哈同埋 Mackie 哦。 哦，系啊，正常啊。 咁呢两个牌子系咪喺香港系个 marketing 好啊？又话个覆盖率真系好劲咧？ 覆盖率真系好劲，因为咧就 Mackie 咁嚟计啊，嗰阵时就美国做嗰阵时咧，佢出啲好细部， 得个 MyGain,HighLowEQ 咁样推飞打出嚟。即係咁嚴格嚟講冇嘢搞 好 basic 嘅。 好 basic 嘅。你插支咪落去就好聲。就係順意過晒你其他 mixer。 同埋都幾襟。 好襟當然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冇一部 Mac 機過得到一年屌。 係咪就係因為大陸做。 梗係啦。 屌。 唔係啦即係好簡單嘅我哋我得罪講個倉我諗成係閒閒地成四日部 Mac 機有喺度。啲人事。 全部壞嘅。 即系佢系用得，但咧就用起呢样嘢好唔得心应手。佢成日坏坏个麦惊士啲实几啲噶啦，咁样你一扭佢 click click 咁样咧，哦扭啱啦 ，OK 转个头啦，还细声咗啊，大声咗咁样。 哦，你死唔死？稳定嘅， 啊啦， 又少少偷工减料啦，即系你几好 R&D 都冇用啊， 冇卵用啊，点解 败喺呢个？ 即系 Q， 即系啲嘢 Q 唔好，或者啲零件争啲就争啲咯。 所以咧，唔系净系香港人先至咁堕落嘅，鬼佬都似咁堕落，我觉得。 系啊系啊， 系咯、 啊，因为 Mac 以前 SR24 个年代得。三段 EQ 咁样，你要嗰阵时啲function音物嚟噶嘛，个个 咁样样，嗱即系得救星添啊， 狂救星，得捻最讲嗰部我中你第一个买嘅，跟住个个艇仔望捻住，嗰日帮阿星做紧嘢，个艇仔望捻住，跟住卖捻到成街都系，跟住一出 V V 唔知 VLC， 系啦系啦，跟住之后咧就每况愈下啦， 系， 跟住就全线中国制造咗之后，唉，疏离， 算打啦， 咁啊而家好似有少少有少起色，就系嗰个 iPad Mixer 咧，设计 design 都几好 嘅。因为佢唔使用嗰啲硬件，就只系个出入口啫。 系啊系啊系啊， 飞打啊 EQ 啊，全部都系。 同埋嗰撇嘢系墨西哥做噶嘛？ 哦，唔怪之我用到而家啦，因为我都买一部啊，都未坏啊， 未坏啊，未啊，恭喜你啦，你应该开始嘅。 喂，因为我唔删 mixer 嘅， 唔删啊，梗系其中好啲啦。 襟啲嘅，因为啲湿气唔会藏喺里面啊嘛。即系好多朋友咧，啊，即系我啲同业咧，即系做网台啲 mixer 坏得好快，原因就系佢哋唔成日都开完冷气，撇咯，删晒嘢，咁啲空气冻咗，咁你走咗之后啲鱼 水聚落去， 空气里面嘅水分咪入咗去里面眯埋咗咯，眯埋咗开啊，短路又成嘅 ，kick kick 就咁解啫嘛。 唔系，同埋其实咧，最紧都系零件嘅问题咯，即系零件真系好卵差。 嗯、 即系你譬如咁样，你做网台，你用得好卵贵 mixer 咩？得够再讲啱啱先啊？咪来来去嗰几部。 唔系，我成日听到有啲人买咗好贵 mixer， 但系都系用嗰两条 channel， 用嗰两粒嘢嘅。 咁你好卵贵 mixer， 你点啊？可以几卵贵？ 我 见 有 人买 Suncraft、啊。Suncraft 系咪贵一橛先？ 咁唔系，咁你 Suncraft 好捻平，你而家上个淘宝睇下 Suncraft 嗰啲 好平， 八 channel 受窗值几多钱？十二 channel 啊，唔系好贵嘅咩 ？Suncraft Suncraft 都系有中国制造嘅贱价嘢啊嘛，屌、 哦！喂，咁咧嗱，廿蚊啲 mixer 咧，近来真系个覆盖率真系少好多。 系啊，咪啲人咧，因为咧就因为第一件事，因为佢贵， 系， 但又唔够人哋贵， 系咪都系大陆 人？我唔知喎，应该唔会喎。 贵 大湾咯， 点解贵大又唔够人哋贵咩意思啊？即 系 未到最贵。 系啦，啲人咧就自然会谂啲贵啲买噶啦。 但系又唔够最威， 唔系最威咁样样。咁啊，都长进嘅，而家廿蚊啲 mixer 长进 嘅。因为我记得咧，廿蚊系好早出 digital mixer 嘅。O One R， 哇！屌，嗰阵时几多威水，识飞啦，飞打。 喂，但系 O One R 行滩曲咁样，哇！去到嗰度行到嗰度。 其实识飞咧就唔系佢发明嘅，好早嘅天价 mixer 已经有啦。咁咧，即系，但系问题，佢点解咁有代表性咧？就系 佢玩具嚟嘅啫。 佢民用 系啦系啦， 就开始即系民用得嚟又专业，可以做到 show 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而家我见到出面仲即系喺演艺读出嚟嗰班人咧，仲系用紧呢部，但系唔知第五代啦已经。 我谂都得嘅，唔系而家我哋有啲大啲嘅，好似嗰阵时由啱啱 PM 一 D 系 吓咁旗舰啦，跟住出部 PM 五 D 系， 跟住 M 七。M 七而家咧就嗰只叫 CL5Q、L5 嗰啲咧，全部都即系嗰个系好稳定嘅一部 mixer 咯，好稳定，冇乜事干。但啲人成日话麦 M 唔好，麦 M 唔好，系我都觉得佢麦 M 唔系特别好声，唔够好。咁你只成个墙得你一部 mixer， 你拧下拧下都冇乜事啊，我又唔觉得问题。我只六个出嚟冇嘢噶，六个出嚟冇嘢，你冇得比较冇事噶，啱啱先？ 同埋我最早嘅时候我都用过。因为佢嘅 display 太细咧，我觉得好 confuse 啊， 好晕嗰啲咁上下嘢啊， 冇错。因为好早我已经用 Pro Tools 噶啦嘛，咁、 啊、 我嗰阵时咪就系同你有个 argument 咧，最早期一齐搞录音室嘅时候咧， 屌南妈买录音机，我话老喺度买录音机。 系啦，阿肥文咧就话要买个硬件，一定粒粒制有根有强领到先为之有 function 嘅。 系啊， 咁但我话唔得， 喷出现有粒只咔一声。 系啦，但我就觉得喂，你要学识呢啲先。 系啊， 咁就算系真系唔够。 究你嗰个硬件好嘅，但以后都系出嗰啲嘢噶咯。 系啊，个世界系咁行噶嘛。 系啦，哇，咁跟住你用熟过啊，后来 系其一啦。系咁其二咧，将啲 mixer 即系将啲嘢慢慢转 digital 嗰阵时咧 ，pick up 得好快咯。 系系， 即系我一把年纪啊，屌，啱啱先啲后生仔唔捻够我学得快，咁搞捻错啊。 因为嗰个 basic 就喺嗰度。 冇错啦， 即系你空降嘅时候，人哋又 develop 咗好多嘢啦嘛。 系冇错。 咁你重新学嘅时候，就个基础打得唔好咧。就变咗你好多嘢淨係识得 operate 啊，但又唔明佢点解咁样 design。 即係嗰啲 EQ 咁样，哇一转咗 digital 之后啲 EQ， 哇屌录音嗰啲咁啫，好易啫。 係。 吓先。二个。 係二个你真係。 二个。 係喂咁呢即係亚马哈呢就长进啦，你见到。 OK 嘅。係 咁。 唔系佢都系万人少少㗎啦，咁但係即係 保守啲。 吓 因为经济唔好嘛。 可能系啦，但你有一样嘢屌佢真系好捻稳阵咯。埋位又即系两下你都开始冇得掂㗎啦。 喂咁欧洲 mixer 你点睇呀？ 唔知啊，英国嘢囉。 即系 Jam 有 mixer 㗎嘛。 我唔知喎、 啊，你唔知啊？咁譬如 嗰啲好贵， 好贵嗰啲欧洲嘢， 美国嘢嚟噶系嘛？ 德国嘢嚟噶嘛？ 唔系美国嘢噶系嘛 ？Pisonic 美国嘢嚟嘅咩？ 美国嘢嚟噶好似。 哦，系咩？ 冇嚟啦。 哦， 边轮到咯 ？Pisonic 嗰个噶。RME 德国嘢 咯。哦 ，RME 德国嘢。 RME 德国嘢 ，RME 系旗舰啦，冇劲啦。佢啲嘢完完全全好破格 ，Redman 咁嘅啫嘛。 系 你嗰啲 digital 嘢啫，啲最 威。我记得睇过一个 documentary 咧，就讲 RME 咧、啊，就去San Francisco 嗰个 Symphony 嗰度、 啊， 就因为嗰个 Symphony 嘅唔同嘅地方咧，佢有一个 hall 咧、 啊， 就好出名地，成日出唱片，成日喺度录音，啲、 啊、 麦 set 好晒。就出试音碟嘅，咁、咧竟然咧 吓， 系啊， 试音碟如果试音碟如果喺中国人嘅世界度就系嘢越少越好， 唔好讲中国， 唔好超过三件乐器，屌你，你 orchestra 边听得晒个巴捻样， 唔好讲中国先，讲喺呢个自由世界先吓， 哦，自由世界， 咁咧跟住咧 文明嘅地方， 佢咧就REM 咧就拎咗三个定四个 U 嘅 Redman 去嗰度，咁啊同时咧就自己用自己咪录。人哋有人哋录，就用翻嗰团嘢，嗰团嗰团人照玩，咁咧佢就交流嘅啫，咁咧佢录咗出嚟咧系KO 晒人哋几十条 channel 嗰啲 mixer， 因为 正常啊， 因为咧其实德国佬咧个 standard 咧佢同美国佬又唔同嘅，咁、嘅原因咧就系咧德国冷战时代咧战后咧佢啲科学家好 Q 劲噶嘛， 诶、绝对、啊， 咁咧佢原来嗰间 RME 佢系出声纳嘅。声纳探测器，即系佢系靠听声起家。 OK， 喂，咁所以咧，即系只不过而家冷战结束咗之后咧，你冇得卖军备，咁嗰啲咪变咗民间嘢咯，咪走去研究啲声音咯。 哇，犀利！ 因为嗰次上嘅代理嗰度咧，佢俾佢去德国参观嗰啲相我睇咧，佢、有个 surround 嘅 lab 咧，有百几个喇叭咧围住你。 哇，顶佢好快！ 佢就系用嗰百几个喇叭就。但系咧就比较翻佢出嘅 surround 个效果嚟模拟翻，直头 A/B test 啊，即系话咧我用边只喇叭出嘅声，我用嗰个模拟嘅方法嚟做翻俾你， 依然系呃到 咁样收货先叫做收货。 Uh-huh. 喂，德国人做嘢真系实事求是， 啱、呢、這个绝对。 咁同埋咧，佢咧嗰个DB 嗰个单位咧，系个系复杂过同埋精准过美国同埋英国噶， 哦唔奇啊，因为嗱好简单，佢哋 RME 有一个唔知 check 嗰个 ground noise， 即系最细， 系 佢嗰个 noise 最细边度，佢个 build display 多你好多嘢， 系啊冇错， 即系好静嘅，佢静到点啦？我而家 noise 系几多？去顯示咗出嚟、但呢你哋嗰啲其他嗰啲 audio system 嗰啲已經係 display 唔到㗎啦，佢完全全呢個要求係高得好緊要，好得人驚， 即係話呢佢好多散子， 即係 十個七毫零八仙五佢都俾到你， 係啦，類似嗰啲嘢， 美國佬呢十蚊算啦， 唔係啦，冇錯係即係係 raw 啲嘅美國佬啲嘢， 咁所以 呢都 ok 嘅， 即係所以呢呢個新嘅勢力呢，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呢，因為有咗數碼嘅 mixer 同埋即係有咗即係將大部分嘅工序擺入電腦之後呢，成個世界唔同晒 啲嘢精準咗好多， 咁我觀察呢分開幾大類啦，嗱，幾個國家唔同，佢做嘅嘢都唔同，佢取捨亦都唔同，佢強項出到嚟亦都唔同。嗱，正如我頭先啱啱講，德國人哋做開聲納探測器，人哋對嗰啲數據啊，對嗰啲零至一百啊， 0.1至0.99 啊，佢直头系 detail 到咁样嘅时候， 系啊， 喂，所以变咗佢做一啲计算嘅音响咪好劲咯。其实音响都系一个计算嚟嘅， 咩都系要计出嚟。 咁咧，即系佢咧好尖尖，好精准。 系啊， 咁就系佢嘅产品嘅特色。 冇错， 可以咁讲啊。咁咧，但系咧，点解亚马哈佢嘅 product 咧又系唔死得？ 我如果我自己谂咧，佢嗰个可靠性 系， 即系好似有部 Toyota， 系， 即系 Toyota， 系， 你讲啦，你揸死佢，你有本事同我揸死佢， 冇错，即系嗱，日本仔咧嘅强项咧就系佢嘅生产线啊， 系啊， 系劲过晒任何国家， 嗯哼， 咁于是乎咧，机械人劲啲啊，机械人啊，同埋佢哋嗰种阉尖咧，即系个 QC 啊各样啊，就令到亚马可能保守啲。但系佢出到嚟啲一定 work， 系，冇错， 同埋佢好稳阵， 讲到 好安全， 系， 即系一个企业嘅好帮手嚟。如果你真系做嘢，你要求稳阵，但系咧就唔使指意佢有突破。 嗱，即系咁讲咯。嗱，如果你话要求一部好稳固嘅 mixer， 即系我啲行啦， 嗯， 冇乜镬气嘅，佢一定帮你做到嘢嘅。臨場唔會扭計嘅，唔會輕機嘅咁樣，我相信一定亞馬哈係首選嚟。 係咯，咁咧嗱變咗就譬如英國咁啊，嗱英國喺我心目中咧，喂人哋係音響就係、是、流行音樂嘅大國嚟嘅。 啊，絕對啊！ 喂，佢出啲嘢可能唔係太襟，又可能啲 design 唔係最好。 啊， 喂，但係佢音樂感極強喎。 哦，咁啊 係。原因就係咧，啊全世界咧嗰啲。音即系嗰啲音乐嘅 style 咧，都系俾佢带牵住个鼻走。 哦，呢个绝对啦，我觉得系，即系嗰个创意啊，即系。 系咁，所以咧，佢今日出嗰个 mixer 咧，你系莫名其妙，你唔知佢点解要咁样咁、样 design 嘅。喂，原来英国好多人玩呢种乐器，佢哋有啲声，哇，屎眼都松埋个低音度，譬如嗰啲好 low 嘅 bass 啊，嗰啲即系某啲嗰啲 big beat 嗰啲音乐啊，咁佢哋有咗呢班嘅 musician，、而整音响嗰班人亦都系俾佢牵引咗噶嘛。咁、你变咗咧，你可能真系用日本嘅器材做唔到嗰种声啊，拧唔到咁低啊，或者你个出到嚟，可能开头我听惯美国嘢嘅时候，我都觉得好荒谬嘅。我竟然睇翻啲唱片里面嗰啲 review 咧，唔系唱片里面嗰啲 booklet 咧，见到啊、有啲 musician 咧系用个 subwoofer 嚟 mix 噶。 系嘛？ 当时我同你都接受唔到，我记得。 啊， 喂，又要 flat 啊嘛啲嘢。 啊， 咁但系后来， 但系佢有某只某，即系你啲音乐系变紧嘅。 系啦，冇错啦。 啊， 咁所以就唔可以用一个 theory 要嚟讲通晒所有嘅音乐咯。 啊， 英国咧就做咗呢个地位啦。 啊， 即系佢出亲啲嘢咧，你唔好当佢傻嘅，佢、一定有佢嘅理由嘅。 但系好捻惨咯，啲人咧就点啊？可能成日中意去啲 disco 啊，即系话啲 wake party fling 啊咁捻样。同埋听惯嗰啲咁嘅嘢咧，就攞翻去套翻落香港啲冷音乐度噶啦，咁啊将啲低音低嗰头，哇呼呼声， 所以呢啲咪 屌你啦，我唔捻，即系你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 系啦，一个冇文化嘅地方咪就系咁样咯，即系人哋嗰样你嗰样，但系人哋点解又咁样啊？喂，因为人哋啲 club 系有呢啲咁嘅空间， 系啊，同埋人哋需要咁震撼先可以令你继续去聚落去，或者。即系吸毒吸得劲啲咁咧， 系咪？因为吸毒听唔到嘢，净系感觉到嘛，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原因嚟噶嘛。 主要系吸毒吸得劲 嘅。欧洲嗰啲 club 咧，全部都系嗰种嘅音乐嘅时候，喂，咁佢哋音乐制作点解要唔变咧？一定要变噶嘛。如果你我摸唔到呢个声嘅时候，我出到街又点知系点噶？咁于是乎，当我哋仲系唔知道做紧乜嘅时候，咁搞错用十 woofer 嚟 mix， 你傻咁去到翻去出去点听啊？喂，人哋原 咗佢又唔系用一个好 flat 嘅或者 studio mon 或者嘅环境，佢就系要潜到咁低，震到你屎眼都松紧埋咁样。 即系所以我即系个人大咗咧，即系我谂翻转头咧，其实好多嘢都通嘅，因为人哋有佢嘅理由去做呢样嘢出嚟。咁美国嘅 mixer， 你觉得佢特性喺边咧？ 冇乜特别啦，因为美国佬我成日觉得，我记得我学师嗰阵啲亚马哈行运全世界噶啦 ，PM 嗰个年代。就算好多美国佬用 PM 噶，印象中系。 喂，但系美国嘅喇叭系最劲噶嘛？ 哦，咁啊系啊，而家唔系啦， 而家唔系啦，系咪最大声？ 都唔系啦，而家啲人要用欧洲嘢啊，法国佬啊，法兰西啊。 哦，系啊， 法兰西嘢或者德国嘢咯。算吧啦，力嫂，好似俾亚马哈嚼捻咗咯。 喂，但系美国咧喺 喂力嫂唔捻掂，真系好捻，系嘛？真系屌捻晒老母嘅咧，讲力嫂真系。即系以前 BS15 样，你话啲人攞嚟做翻嗰时候戇鳩嘅啫，攞摆地下做 mon 拧正个 con OK 个冇问题。但系而家咁就即系三般咯，嗰啲 monitor， 哇屌你，即系新一代个好捻贵嗰啲咁样。 唔系你意思系好同唔好系点样定义啊？ 唔系好捻简单。你 monitor 嗱，当我哋做 mon 以前嗰套啊，你真系要用 mon 嘅两个字 loud and clear。 系 佢可以 loud 可以 clear， 但系你 feedback 点样搞？ 系 唔掂啊，大佬啊！ 系 即系好简单嗱，讲我自己有只 presonic 喺度。 系 我嗌到咁嘅三 pass 上 feedback 啦，开始 系。 你个 Lexo 嗌到咁三，未谂到咁嘅三 pass 已经 fit 紧啦。 系 咁你嗌唔嗌？ 同佢咩有关 feedback？ 咩有关？上喇叭设计有关咯。 OK， 啱唔啱先？佢可能觉得我好捻靓，我中个特性系咁样，嗰啲 frequency feedback 嘅你咪死咯。 系 你 engine 系屌啦，埋位就屌啦，扭出嚟就抽得噶啦嘛。要啱啱先？你估真系有长苏好捻多时间俾你做嘢？ 喂，但系头先讲紧几个地方咧，譬如美国做嘅喇叭咧，我以为会系最高效能嘅添。 其实高效能噶，佢都好多好嘢出噶。 因为咧，嗱，美国物理学系最劲嘅。 啊， 因为我近来见到佢违反晒物理嘅常规噶嘛。 啊， 系个以前即系其实你睇个 size 都唔会错得去边嘅。 啊， 甚至乎我中一咧，我懒叻咁俾人赶出去，冇得上音乐堂咧。 系， 我都系揸住呢个物理嘅定律咧去串我老师嘅。 系， 因为咧，我记得咧 Form One 嘅时候咧，有本叫 Music Theory 嘅书咧，佢除咗弹嘢唱歌之外咧，就讲 Music Theory。 系啊， 咁咧其中咧，佢我听到问埋啲好蠢嘅问题，但我都顶唔顺，真系冇举手就讲，成日都系咁，佢觉得好讨厌啦。 系啊， 咁谂翻转头，我真系几讨厌嘅，呢叫懒叻啊， 懒捻叻。 咁所以俾人罚企咗半个学期都抵嘅，就系话咧，佢俾我听一只Peter and the Wolf 咧。 系咩颜色啊？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咁好多唔同乐器噶嘛。咁咧有啲笛啊，有啲批啊，有好多唔同乐器嘅时候咧，即系因为嗰只歌咧咩乐器都有嘅。咁咧佢就问啲同学啊，呢个乐器你估佢系想扮一只咩动物咧？咁啲人啊松鼠啊唔系，雀仔咁样，系啦雀仔啦咁样，跟住超。我只动物有几大隻咪有几低音咯，几高音咪几细隻咯。 系啦， 咁想问，即系我觉得好 stupid 嘅呢啲问题。 唔通你话嗰只系啊，嗰啲叫做啊，即系飞得好捻快嘅雀仔咧，唔通会 嗰声？系啦，冇错啦，因为你细隻越高音噶嘛。 系咯，劲劳啊，系啊，常识嚟嘅啫。 但系美国佬咧，而家整嘅喇叭咧，唔知点解细细隻又可以咁低音同咁大 聲。其实而家好多即系全世界都系咁啊，好捻违反呢、這个，即系以前我哋哇牛閪咁大隻先好捻大声啊嘛。仲要哇啲单元大大隻咁先可以好捻缝啊嘛。你睇而家 bass 声， 系 屌你十寸， 系。 大啦， 同埋九十年代咧，开始啲喇叭系咁屈迷宫啦，八十年代开始 系屈迷宫，屈迷宫好早噶啦， 即系用迷宫嚟将佢个空间加大，即系佢个音响个流程去到边咧，条路长咗咧就 个低音咪跌啲咁样， 就认为个低音会跌啲啦，咁就 系 成功嘅，咁好早已经有啲发明啦，但系普及嘅时候系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好多人模仿呢啲，因为嗰阵时工业又起飞咧，就啤胶嗰啲咧，你拆开出嚟都系屈到飞起嗰啲迷宫，咁但系咧到而家2000年过后啦，喂啲喇叭系讲个单元。 系啊， 个单元用咗啲而家啲超强力嘅摄石咧，即系 Neodym 啊嘛，系我唔知有冇发音准唔准啦 ，Neodym 嗰啲叫做， 因为做到门嗰啲咧，啲电闸咧，佢咪就用个摄石摄住只闸嘅啫嘛，其实 好捻细粒瓷啊嘛，啲变咗而家喇叭成只好捻轻嘅，因为以前个乌化好捻重啊嘛， 系 第一件事个乌化缩细咗缩咗水啦， 系 十二寸啦， 即系个单元可能都细埋 系啦，咁加埋个瓷细咗好捻多， 系 仲有用蜂巢板， 系。 即系好似 JBL 啱啱做嗰啲488、489嗰啲咧， 即系个壁系用蜂巢板， 系啊，佢成即系变咗板又轻咗，每件事都轻咗。虽然佢都仲系好捻重，但系嗰个 size 咁嘅三 pair 上，你真系其实惊讶 嘅。系咁，所以咧嗱，香港有啲蠢嘅老细咧，买嘢要埋视觉嘅，我买音响嘅要埋视觉嘅。咁我见到咧，而家啲喇叭虽然系好 Q 大声，但我见到都掉到成街啦。其实大声过以前好多，但系大声到承受唔到，但系咧。啲老细都系结中意多同埋中意大咯。 多就冇坏嘅，如果控制好咧，即系你一只喇叭出十镬同十只喇叭出一镬系完全唔同声噶嘛。 系。 咁其实你越多咧，你梗系越好嘅。但系而家啲出边我见啲友仔做嘢之后，过分大声啊！ 个场地唔大。 总之咧，而家啲我成日觉得啲人就 佢音波炮咯， 耳仔痛就啱噶啦。 嗯。唔系我观察到咧。 啊。 我有时都耐唔耐去探下班啊，睇下人哋啲 concert 噶嘛。喂，最难顶咧就系而家系 over 晒嘅啲十 low， 系啊系啊系啊， 你 我即系我头先都提过呢个问题啦。 你有啲揈头墙嗰度，譬如你啲人懵晒嘅，净系听到即系听唔到嘢。 拍 捻 咗嘢有乜所谓啊？ 喂，咁但系流行歌又系咁，播 fanfare 又系咁， 系啊系啊， 儿童喺度打鼓又系咁捞， 系啊系啊。 喂，点噶究竟？ 系咯系咯， 即系嗱，我咪就系引申嗰个嘢，就系因为而家技术就令到。原本唔使带咁多嘢，咪原本要带好多嘢先有呢个 low 好 standard 嘅 low， 大家带多咗啊，等于 系啊， 因为啲喇叭细只咗， 系啊， 咁带咗嚟唔都唔用啊，又系嗰啲食 buffet 心态， 系啊， 即系香港人一系就食 buffet 心态，一系就落舞厅心态，用到尽， 系啊，即系好似屌你我老细 系， 我嗰阵时啱啱过嚟帮我做嘢咁样， 系， 我话你拱呢嘢嚟做咩啊？十 low 啊嘛，我话够啦，我十 low 嚟做乜嘢？喂，拱咗嚟整翻响佢咯，响翻埋。喂，屌你低音低嗰头啊，大佬，屌你讲紧，喂，你而家讲紧食饭 show 啫，同埋玩 jazz 啫，我唔我 有饭 show。 咪咯，屌我玩 jazz 啫，我唔系 rave party 啊，咁样大低音托柒咯， 系， 我飞上去嗰扎得噶咯。 系，喂，但系其实好多人都接受唔到你嘅讲法噶。 哦，梗系啦， 因为大家都系食 buffet 同埋落舞厅嘅啫。 系啊，咁我咁佢话我咁都整翻咗嚟摆到咯，摆我捻左顶拱捻走。 咁又听你点好彩。 咁假如个屌冇话事咁样。即係我 哋 对呢件事 会识买嘢囉，所以。 咪係囉，起码逻辑㗎嘛，我又话既然係咁以后哎以后仲好。买我买咁多十刀托集呢，而家有你有冇特别嘅要求需要咁多十刀嘅嘢先。其实係极少嘅。当你好似咁样你走去好似走去 Grand Hall 咁样梅展 Grand Hall。你做坛食饭 show， 你我十，但间间公司攞嘅， 系啊，而家 哇，你喺前面啦，哇，胡捻到咁样呕饭， 我咪就系观察到咯，而家啲人买嘢咁样买法嘅， 唔系，其实应该佢唔系佢买十捞系正确嘅， 系， 我冇话买十捞系唔正确，不过我唔用咁解嘅，咁佢系唔识 system 咯， 系， 只耳仔个耳轨有问题咯， 唔系佢唔系我就见到唔系咯，其实佢自己都辛苦噶，因为佢又系奴隶嘅心态咧，你拱到有嘢个客觉得买咗嘢，佢存在啊嘛，如果你十碌其实应该唔存在噶嘛，应该系好舒服好 balance 噶嘛， 系啊，咩你屋企听只 studio mon 因为保完噶嘛 suppose 系， 系啊，唔捻知而家啲捻人傻閪咪谂，又讲翻啦，啱啱你讲捻翻嗱，屌你 ，Era Acoustic。威水啊！嗰次 咩 acoustic area acoustic 啊 ，area acoustic 就系法兰西喇叭， 即系品牌哦。 系啦，法兰西喇叭，智能贵。你 L 跟住 acoustic 咁样咯 ，L acoustic 系啊 ，letter L 系 letter L 系 啦，系咁样威水啦。而家就啲人觉得即系应该最捻贵嘅佢噶啦， 系 啱唔啱先啊？法兰西嘢，如果冇记错嘅就咁啊，应该冇问题啦。系佢真系冇问题， 系 但做 system 啲人有问题咯。O.K. 做 system 包括啲咩啊？ 好简单，譬如你个场地， 佢嘅责任系咩啊？ 你个嗰、那个叫系统工程师， 系 你去完个场地嗰度，你攞住嗰套器材去到，你要咧而家咧就唔系以前鸠吊咁样喇叭，我哋系，总之系求其有几多就尽量飞捻晒上去，呢度唔够多只，嗰度唔够多只咁样样啊，鸠吊啫嘛，以前喇叭，而家唔系噶嘛，有个软件咧就计噶嘛。O.K. 我只喇叭吊起吊住呢个位系当系零度咁样、零米咁样咧，我四米之后咧就有第一行观众啦。咁我吊起八米高，我最后嗰行观众咧就七米高。咁样咧，我就啲喇叭要吊几多只？ 个角度就射去唔同位嘅观众。 系啦，咁每只喇叭系 point 去边个角度？其实可以做到你由头到尾都咁大声。 即系所以咧，大家朋友如果留意咧睇 concert 嘅时候咧。你见到吊嗰棚喇叭上有个蕉形咁嘅。 对啦，咬晒 原因呢就係呢个蕉形每个喇叭的角度都唔同呢就招呼啲唔同远订嘅人。咁就减少咗个 delay， 减少了大家听到个前后感觉。 冇错啦。同埋呢即同埋我哋做生 engine 都易做咗好多啦。 对。 以前控制呢一炸吊呢又射去东又射去西嗰啲喇叭。 有声就算。 而家呢就点样呢就控制两只喇叭。 标靶式集中佢哋。 冇错一左一右。 对。 咁啊，理论上最捻好嘅喇叭啦， 系 啊，咁啊，我其实我就觉得又佢又即系未至于话最捻好啦， 系 好好啦，好捻大声， 系 都 OK 匀准嘅，但系有某个 frequency 都系夹捻咗出嚟，我唔中意。 咁、EQ 唔到佢咩？ EQ 到有几捻难啦、啊、呢嘢对我，你事件事正型就得啦。 系 OK， 但系咧嗰个系统工程师就好捻好笑啦。 系 原来咧，收我问翻人咧，屌你原来好捻多 engine， 可能台湾啊、架仔过到嚟啊，或者其他啲过到嚟咧。都系咁啊，算捻数啦。OK， 你最前嗰行只喇叭打唔到嘅，你系咪要补喇叭？ 系 最简单嗰个叫分标位啦。 系 ，OK， 个分标位 通常喺台边噶嘛。 系啦，喺台口嘅，啱唔啱先？即系你头嗰两行或者三行，你啲 main speaker 打唔到噶嘛？如果啲人系买花最多钱买最贵飞噶嘛？ 竟然 但永远系最捻衰嘅喇叭， 因为打最后面， 唔系个 system 永远啲声最捻衰嘅。 哦，即系下面嗰喇叭系最衰嘅喇叭， 佢哋唔系啊，佢哋搞得最衰声嘅喇叭， 点解？ 都系用最靓嘅喇叭。 哦， 我讲个好捻简单的道理嘅，嗰次又啱啱话做玩嗰啲单嘢啦， 咁就喺间公司 啱啱又做话玩输嗰啲单嘢，俾晒个喇叭，我连分标都系啦。地下摆十碌，你摆咗喺树，我驳通咗，我唔用我嘅事啊。啱啱即系点低音低嗰头，我唔用我嘅事啊。但系咧，佢连下低喇叭都俾埋嗰只牌子喇叭我，应该系最好噶啦。但 系 嗰只喇叭咧 high 同 mid 嘅啫，冇 low 嘅。 哦，即系断桥和重。 咁啊，摆捻咗 十碌啦。 跟住去到十碌啦，跟住将嗰啲喇叭砸捻咗去十碌面度。咁我啡平落去听，喂，嗰啲喇叭唔捻得，冇紧截嘢嘅，我冇捞嘅。你可唔可以将佢个 low frequency？ 我以为佢即系好多咧，就特登 high pass filter 咗嗰阵低音咧，特登俾低俾啲十碌出嘅。但我话喂，好你 high pass filter 都炸紧要啊，你去褪翻后少少，将 high pass filter 去翻低啲啦咁样。 但系冇捞。 佢话唔系，系咁嘅，冇喐嘅，个方向盘系原本系咁啊。吓，我真系冇捻咗低音。咁诶，有十low啊嘛， 屌！ 我话 high mid low 十应该系咁噶嘛 ，high mid 十 low， 你真系当捻我傻噶， 即系着咗个 boot 冇咗条底裤，跟住到 T 恤， 哇！屌你，我真系冇捻办法相信啊！哇！屌你，我唔肯系啊嘛， 系， 哇系，系咁个不嬲都系咁，我你不嬲都系咁啊，咁啊得啦，你帮我收捻咗，我唔捻用。 即系 provide 呢喇叭俾你系边个嚟啊？ 艺能工程咯， 哦，即系唔系系统工程师啊，即系捻工程师啊， 系捻工程师，真系捻工程师。哇，你妈臭閪有冇咁捻蠢嘅人噶？我话，即系你嗱，你最捻简单噶，头嗰几行，你去买飞都系最捻贵噶， 系冇错。 咁你嗰啲 专揾嘅笨阵， 系啦，专揾嘅笨阵，仲有啲沽名钓誉 show， 系 点解坐得最前个弯？ 搏影相， 唔系搏影相，梗系捐钱捐得最捻多噶啦，啱唔啱先啊？一系唔知神父啊，边个花大啲朋友啲 friend， 啲 friend 啲 friend， 可能系中上智博士啲 friend 啲 friend 咁样，点知真系？我有个行家以前睇住我入行嘅阿马老爷， 系 哇好捻做，我真系的起心肝自己换捻咗阵分 feel 嘅啫，佢就坐分 feel 位， 系 佢嗰日又拍烂手掌，哇精彩好听， 系。 喂，如果我 个关键咪就系嗰橛咯 ，balance 最舒服噶嘛。 balance 同埋咧，点点啊？我攞咗几千蚊喇叭，攞几只 QSC 去啫嘛，攞三只 QSC 就取替咗几，我攞六只就咁冻捻咗喺十碌上面，而且十碌我 系 熄捻咗嘅，我系冇捻开嘅，试通咗啫。我觉得够咧，我就唔俾啦。咁咧，但系个分标位咧，我就换捻咗啲几千蚊只嘅 QSC 喇叭 ，sell power 喇叭。 我知我用过， 你用过啦，知劲啊只嘢。佢老母，我就取替咗你嗰啲咁嘅即系世界名牌啦。我唔系话啲世界名牌唔捻得，系你班捻样用得佢唔得嘅，用 捻 衰人咯。 即系带少个捞嚟都够谂死。 High mid 十，你 唔系呢啲系common sense 嚟嘅啫。 你即系嗰班做音响嘅嗰啲系用工程师， 你系捻工程啦呢啲。 你 common sense 都冇，你做捻咩？屌你跳河自尽啦，影捻衰呢行咧，班唔家产。 喂，咪就系因为啊资源错配，咪有呢啲情况发生咯。嗰条点解仲有嘢捞？ 唔系，我怀疑去做嗰个冇嘢噶，即系阿 Sir 做开系咁捻样，我照做啫。我唔系咁样摆一阵，你一阵可能惊嚟嗰个，即系我哋呢啲咁嘅 engine 嚟到啦。啱啱即系负责 operate 嗰个炸型咧。哇！你做乜俾啲咁嘅捻嘢？我唔俾翻呢只牌子货啊！ 唔系，我觉得咧，我出嚟捞嘢咧，见到系众人嘅态度问题啊。即系唔咩镬就算啦，反正买我嗰度友都唔捻识嘅。 呢个其一啦，同埋即系嗰班咧，因为平时咧，我就好捻多年前咧转 digital 嗰阵时咧，我已经点样？我好捻着重嗰个分标位嘅。 系， 我又自己嗰阵时未有 iPad 咯 ，operate 啲 mixer 嗰阵时咧，我就攞捧住部电脑， 系 through WiFi 去咧，跟住咧就 connect 部 mixer 咧，就坐喺分标位度慢慢捽靓佢。 系， 因为我知嗰班老细系俾最多钱嘅，我一定要招呼好佢。 系， 啱唔啱先啊？咁样，然之后咧，起码要将佢嗰个 system 同后边咧褪后啦，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跟住黐翻落套 main system 嗰时咧，系要无缝嘅。 系， 咁就维持 very good 啊嘛。啱声嘅。 系啦，系要无缝嘅，你唔会听到你哦，你听紧分标，哦，嗰个头听到上边，我要嗰两浸喇叭系黐埋一齐嘅。 系， 你系完全唔觉分标响紧嘅，但我删咗分标，你系听唔到嘢。 系， 咁维持个 very good 最 top 嘅 system 啊嘛，啱唔啱先？但唔肯系嘅，哇，听紧到几节声嘅，我成捻嘢都系。 喂，但系咧，我即系如果你去听。其他嗰啲音乐会咧，我啲呕血噶真系， 就算我都俾錢聽過宮城良咧，有期望噶嘛。 係啊，嗰啲嘢好堅噶。 哇！但係啲聲就衰撚到咧，我都唔明點解有人會接受到咁嘅聲。 唉、哎，唔撚知真係，唔撚知你就係好似上年年尾我幫響埋咩嘛，張敬軒做 mon， 咁我成日匿撚咗喺個 mon 咪度，咁啊硬係得閒無事掉低副耳筒出去伸下懶腰咁樣啦，聽撚到嗰個最前嗰行啲聲。恶哥个头有一阵声，有佢有只有组喇叭，有只喇叭勾头插落插落嚟嘅，但咧就同嗰、那个佢个老 main speaker 打喺后边少少嗰啲咧，系两节嚟嘅，听捻到唔同声，听到两节都跑捻紧马仔嘅，你话死唔捻死啊？ 系即系完全系冇 common sense 嘅、哦。 我唔捻知啊，我唔知系阿富哥嘅责任啊，定系佢哋 system engine 嘅责任。 咩人嚟 嘅？Flying House 嗰个咯。 哦 ，OK， 喂，咁咪就系咯，即系嗱，我觉得。就算你有料咧，你长期用呢个态度嚟工作咧，都系出事嘅。 哇！真系，我觉得，哇，系咪咁捻样噶？ 喂，呢啲咧就即系大家嗱，如果有机会睇开演唱会咧，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不妨留意一下四面台又唔好捻卖飞啊！ 唔系，我都建议你哋照睇。你留意一下自己点样俾人揾笨柒咧？点样踎喺厕所度听音乐咧？ 系屌 你！咁你未知道你系点样俾人揾笨柒？即系我无非都系想令到你愤怒啫嘛。喂，屌你！个个都身光镜系有钱嘅，但系买埋啲垃圾翻嚟，你戆鸠鸠嘅。 戆鸠鸠 系咯，喂，咁啊，不如时间差唔多啦，又唔好太嘥大家时间。喂，下次我哋讲下咧，你 讲 mixer 仲好大捻把嘢讲 啊， 讲我做粗嗰啲经验。 因为你头先讲咗少少咧，用个 Maggie 嚟捽嘅，嗱呢样咧就近年先发现嘅啫，近年出现嘅嘢嚟嘅，就系话咧，我揸住个 iPad 咧，我就可以去到边个位都听到声，边个位做到 balance 嘅。 系啊， 咁嗱呢样嘢好有趣喎，不如留翻下一节、下一个、下一集讲好冇？ 好， 下一集专注讲 mixer， 唔好差唔多。 要揽下宵夜先，屌冇讲。 OK， 好，再见，下次有机会再倾，拜拜。